去14日到过南非，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都必须立即自我隔离。南非上个星期公布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新变种，可能导致近日确诊个案急升。英国之前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传染力增加70%。英国脱欧过渡期还有大约一个星期届满，路透社引述外交人士报道，英国和欧盟预计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公布协议。欧盟官员目前仍在讨论英欧在过渡期之后的贸易协议细节，谈判处于最后阶段，预计不会在当地星期三晚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0。最新系报恒生指数系报26,387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34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5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2.6，跌15.6；小米集团32.4，升5毫；美团280.2，跌6.6；腾讯控股567元，跌4元；京东健康179.3，跌15.7。阿里健康24.3，跌2.25；京东集团329.8，跌3.2；中国平安92.1，升8毫；比亚迪股份191.3，跌7.1；中国海洋石油7.47，系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01。瑞士法郎8.738，澳元5.887，加元6.04，新西兰元5.506，欧元9.468，每百日元对港元7.4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1点，升146点。港金现价报17,3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7美元，卖出187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啦，车龙排队蝴蝶谷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大埔道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啦。龙尾已经排队蝴蝶谷啦。另外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啊！咁而家咧，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厦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咧系有慢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咁另外咧，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嗰个交汇处啊，一带交通都系挤塞。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仲系有车龙嘅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快乐加油！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TV 洪启俊， 我们会送一副老花眼镜作为圣诞礼物给爷爷， 因为眼镜可以阻挡病毒不会入眼， 更加可以看东西清楚一点。 民政小老国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是啦，有呢啲 course 读嘅咩？ 家务助理都系一读，医护支援人员培训计划。喂，佢系读咩我就唔知啦。不过断估都唔系家务助理啊嘛。 要知道新一辑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入面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究竟点样加入展翅？ 咁就留意住逢星期一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史三五成群。同途遇见。 哇，我又要布置圣诞树啦！又到圣诞， 老公啊，你抱个女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你等我吓抹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咁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铺圣诞树坐台噶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搵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骚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爹地大赞，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地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桂花田，曾志豪，早晨，仲有我哋咧二台咁多位咧，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咧，大家都今个晚上就平安夜，好平安， 系啊，平安夜快乐系嘛， 系、哦，咦，好似琴日唔见咗你、哦， 寻日。系咪啊？ 你知唔知快活不知时日过咧？我而家见到程振鹏嘅时候咧，我谂紧我琴日系咪冇见过佢咧？点解今日咧考咁多嘅个样？ 寻日你话我？ 你、哦？ 哎呀，花枝招， 唔系喎，你飞咗发， 转咗造型啊， 系啊，佢已经冇乜几条毛都飞到发啊，好劲啊，真系。 你唔好咁话我啦，我算浓密噶啦， 我都觉得系。 电台嚟讲， 系系算唔错，算唔错。 呢个年纪其实佢都算差，都 OK 啊。 系啱啱算差， 算流水啊， 差唔多啊，差 你两个嘢啊，一开始节目咧，我一翻嚟就即刻啊， 唔系呢啲叫做咩？火速他着啊，真系。 咪就系咯，要话庆你啊，我惊你即系放假。放到咧，即系唔知 系啊， 放过一日咁大把， 我哋一日都冇啊嘛，阴公， 我 哋一日都冇啊，打工仔系咪？ 简直就系事业心重到不得了。 我唔系女人啊，事业线唔使咁长噶，真系。喂，但系你今日呢个衣着咧，同我哋二台呢棵圣诞树咧好似， 系、哦。 我见到噶，啱啱到只颜色。 佢中间嗰条紫色嘅，你件姣鸡衫咧，系特几靓嘅，你又着得。 嗰啲桃红紫色嘅， 系啊。 你都唔知道啊，佢一翻嚟仲话啦，哈，今日平安夜，我哋大家可以 casual 啲，听日就圣诞咯，我哋使唔使咧？ 今日叫 casual 噶啦。 都 OK， 都皮晒褛咁咯，即系佢话你个样都 OK 地啊，而家咁样都靓啊，真系。 我都觉得呢啲系 casual 噶 咯。OK， 你想听日我哋圣诞点着啊？ 咪听日 冇我问下啫嘛。嗱话晒咧，我其实咧三个月都未到嘅。 咩叫三个月都未到？哦， 我哋 你讲咩啫嘛？ 我又咩三个月未到啊？ 唔系咯，唔系 啊， 我以为你话有咩小气唔讲得啊？ 系啊， 三个月啊，即系 系啦。咁我所以就都系新嚟啊嘛，咁啊问下啊，唔知需唔需要夹下着？除咗时辰八字之外，仲需唔需要夹下衣着嘅咧？ 诶、哎，好啊，我哋好欢迎你提供噶。 提供 系啊，你咪会好似 长裤多变。 唔系你咪会好似公港疫苗咁样咧？你会有三个，你会有三个牌子，有 channel 啦，有香咩啦， 仲有 系啦，俾我哋拣，咁啊 OK 啊。 如果着得唔好，仲有保障添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着完之后俾人哋弹有副作用嘅，哇！你做啲咩身啊？有保障基金，补翻我哋咁啊 OK 喎。 保你平安。 我点会三会冇得拣先得噶？你之前听错啦，我唔系嗰个层面。讲噶嘛， 系啊，冇错， 系咪？真系啊， 咁系咪有得拣啊？系咪有得拣？ 有得拣嘅，你哋啊，你可以拣呢一个嘅童装嘅14至16号码啦，或者系呢个大人嘅 XS 码啦， 系可以拣颜色，系咪？咁啊，即系如果大家 未着啊， 唔系啊，我意思系 有起码有三个牌子可以系我哋国产货嘅。 哦， 又可以有系嗰啲咩？唔系嗰啲咩出入口商啊？嗰啲叫做咩 啊？系啊，即系话外国做 系啦， 大陆包 系啦，大陆包系啦， 嗰啲叫做出口转内销， 转内销都得代理，或者直接系传说中嘅来佬货咁样，都好啊。 喂，咁 啊， 记住咩？因为嗰句啦，我哋话啦，有得拣 冇 得拣 咩？张志豪， 你见我着嚟着去都系呢件啊，而家 系咩？ 系啊，我真 系 好懒 啊， 系啊，而家你越嚟越懒咧，即系喺屋企拿一件就走嘅啫。嗱，但系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都要提一提大家。 但我啱啱就想讲你嘅今朝嘅经历咧，吓过五关斩几。原来你想出门口翻工都唔系咁容易达到啊！ 我想话点解六合彩又唔见我中得咁硬啊？ 咩事？ 我由出嚟咧，即系由屋企到翻公司咧， 新界嘅边陲 系啦，我由新界荃湾出嚟啦，到经过我哋呢条农场道咧，关关都中啊！先喺荃灣路喎，唔係嘛？已經係假日啦，同埋呢一輪因為好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咁啊，冇乜人翻。 今日未假日， 係啦，即係 啦，有好多人已經喺屋企工作啊嘛， 喺屋企 噶 嘛，好少我會塞噶咯。哇！嗰條荃灣路咧塞到我咧，即係眼攤攤啊咁樣。 係咪有意外定？係 啊，原來佢話有意外咁啊，好啦，塞咗一輪啦。 八卦龍 係咩八卦龍啊？ 阿爹哋話 八卦 龍啊， 我明我明我明， 慢咗 係 啊 係啊 係 啊，八卦龍。 真系会慢死咯，跟住搞搞下咧，自己都嗨埋前面嗰个。 咁呢啲叫做五行八卦啦，应该 系咪啊？ 因为佢嗰个唔行啊，你直情唔行你就八卦啦，唔行八卦啦咁样。咁啊谂住终于塞完啦，我都 send 咗 message 俾你哋咧，就话大塞啊咁样。 于是你进入边段路段咧？ 再过咗条荃湾路咧，谂住路路通啦，谂住啦吓。点知一嚟到呢一个农场道嘅时候，我话系咪改错名咧？呢条路成日都农场， 所以就有 条路成日都咁长。 系啊系啊， 我望住，哇望门。轻叹，我直情同两位拍档讲话，迟硬啊！我开头写大塞，后来我已经批咗自己嘅卦，迟硬咁样，哇！真系黄大仙迟咁，迟硬咁样。原来头先听翻阿 Didi 讲咧，啊唔使听啊，我见到添啊， 系咯， 嗰条慢线直情就系有一架巴士，同埋有一架嗰啲麦豆啊，佢哋就唔知系叫 high 啊、撞啊、kiss 啊，定系咩咧？总之两个拍埋喺路边咯。哇！原來嗰度咧一塞咗一條左線咧，哇！佢真係反倒灌嗰條龍出嚟咧，唔係就再塞咯， 係啊， 全塞啊，真係。 咁都唔緊要啦，你都叫做嚇 翻到嚟啦，係 啦，順順利利翻到嚟啦，都等到你係咪？ 係 聽眾唔會知咁多嘅， 但我哋透明度又高啊嘛，我哋透明度高，係 咯， 我哋主動貢獻俾大家，真係嗱，希望呢個平安夜有驚無險。平平安安， 哎呀，一於咁話。 今年平安夜係咪應該唔會再有人咧作出嗰啲呼籲啦？ 啲乜嘢？ 每年咧，家計會咧，咪好中意喺平安夜前夕咧做嗰啲調查咧，咪成日都話。 我諗近呢十年廿年都冇啦， 有早幾年仲有㗎， 仲有嘅咩？ 阿錢每年都攞嚟望下自己個女有冇出事㗎？ 所以我每年平安夜我都會同佢一齊咯。 好惨， 好平安， 即系嗰啲咧，成日仲有啲调查就话平安夜咧。就千祈唔好酒后乱性喎、 哦，有 嘅，即系唔好酒后乱性闹阿妈。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喂打阿爸。 系啦，酒后要生性喎、哦，咁样。我谂今年应该唔使啦，因为今年应该就唔系由 坐晒度， 因为今年就唔系由家计会作出呼吁啦、嗯。今年应该咧系由嗰啲卫生防护中心咧作出呼吁。 唔系，我觉得食环 希望唔好有咁多跨区聚集咁样。 第一来咧， 系啦系啦。 唔系，我觉得食环咧要多啲巡查嗰啲公园咯，因为嗰啲餐厅嘅食肆嗰啲冇得坐噶啦嘛，咁佢哋要有咧攞个饭盒就要出街食噶啦， 喂呀，公园都赶住， 唔系讲 可以食嘢嘅，你做咩要巡查？ 我话巡查啫嘛， 咁查乜嘢啊？你话俾我听，查乜嘢先？ 惊我个食食一瞓低咗。 咁点啊？ 意思即系咧，你嗰啲一个人单头嗰啲咧，要搵地方食饭嗰啲，梗系唔好搞佢啦。你嗰啲如果借头借路几个人咁样，成班人咧， 咁而家限聚，咁你都系过唔到两个嘅 会咁样。 系啊， 啊你话铺嗱，好似嗰啲咩青草地咁样咧，喺个西九嗰度咁多草地，都铺几块喺野餐咁样咧，咁啊好聚众噶咯又。 你未听到阿田嘅意思啊？他的意思呢就是现在呢就会由家长呢自设一条呢即是督呼热线啊。我见到我女儿呢好似在公园度呢同男仔一起啊。 是啊是啊。 食环你去睇睇佢啊咁样。 是 啊他讲的这样东西啊阴公啊真的。 是啊。 冇事的。 我跟你说你今天没有通宵地铁啊。 平安夜。 刚才讲那个是告密热线那两个字我不讲。 好 啦 好 啦。是吗是吗如果你穿。 知名啲啊又 话。即是如果你穿了一件灰色的衫不好 系 啦，千祈唔好 搞 佢啦。 有热线有 hotline 系咪？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多谢多谢多谢，哇！ 多谢边个啊？ 冇 Michael Bolton 啊！ White Christmas 啊，呢个仲系live 嘅版本啊。咁啊，喂，平安夜咧，其实唔知点解咧，呢几年个平安夜都唔系咁应节噶，因为个气温咧就话平安夜会回暖。因为所以今日咧，其实都 你个应节，我以为即系嗰晚过得唔平安。 唔系，我哋梗系希望咧，永远都系即系白色圣诞噶嘛。即系就算你喺非洲，我谂你都想过个白色圣诞啦。咁但系每一年咧，我哋香港咧，我都发觉迎接唔到个即系冻冰冰嘅圣诞节。 系啊，吓过去嗰几年咧都系热辣辣咁嘅。 系啊，嗱，虽然就话除夕就会回暖啦，咁样咁好啦。咁我哋如果 唔系啊，除夕会冻啊，而家 唔系除夕就会冻，我哋就调转咗，啱啱两样就调转咗。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要羡慕下人哋嘅话咧。以往我哋就好中意去外国过圣诞噶嘛， 系啊，或者去日本啦，或者 系 嗰啲人。 咁今年你就可能要关心，真系要关心啦，就关心你英国嗰啲人咧，佢系点样过圣诞啦？咁啊，我见 在家过圣诞咯，唔系点啊？ 我见到佢哋继续 出得去，又铺头又闩门，酒吧又冇。 系啦，继续在家过圣诞。咁有样嘢咧，你可以学仿效下咧，英国人咧点样过平安夜噶？ 佢哋有啲咩特別日子？不過 有樣嘢，我諗我哋香港人咧過平安夜就好少有啲舊嘢會整出嚟。 認真咧，佢哋咧就喺英國嚟講咧，佢哋嘅聖誕咧係大過除夕㗎，即係大過元旦㗎。 即 係 如果自助餐 係 貴啲嘅， 一定係最貴嘅。咁你諗下佢哋直情啊！我喺舊年嘅今天，我咪就係正正夜晚就將會出發去英國，跟住咧佢係25號去到嘅時候咧全面停擺㗎，係所有嘅嗰啲叫做幾乎嚇，即係得翻一。1% 嘅交通噶咋？ 系 哦，即系大家都要放假， 系啊， 去到节日。 哦，你又提早一年感受lockdown 嘅气氛，如果统计嘅话咧， 我就呆咗吓咁样。所以咧，即系当天咧，即系要喺25号落机嘅时候咧， 系 去接机嘅时候咧，系一定要你一定要 call Uber 咯，即系喺当地啊，当地系合法噶嘛，咁就要贵咯。 系啊， 即系等于暴风球坐的士一样。 嗱，我话咧，我哋如果要学圣诞英国人啊，佢过嗰个圣诞节咧，我见到 平安夜啊嘛， 系啦，我就。就見到咧，原來佢話佢哋嘅平安夜咧，就會有一個小禮物咧，就準備咗喺度。咁咧，我哋就真系咧，我冇聽過我哋香港人咧會喺平安夜嘅時候咧， 即係啲傳統冇傳到嚟香港。 預備呢樣嘢， 你咁樣講咧，令我諗起有啲似我哋年夜飯之後咧，睡前啊， 有啲似嗰啲 friend 啊， 係由24號係平安夜轉入去呢個聖誕節。係 啊，嗱，仲要咧嗰嚿嘢係咩嚟嘅咧？好得意喎，我覺得咧， 打爛嗰嚿嘢。 唔係嗰個嘢嘅特性質咧，其實就係體現出咧，我哋究竟有冇咧關心過啊？有冇關心過聖誕老人啊？同埋有冇关心过佢只纯鹿啊？好明显，我哋香港人咧，以往咧就系、是，我话知你啊，你嚟就送礼物啦，我唔会关心你 啦。即系咁啦，原本圣诞节， 佢哋英国人就有 嘅。No， 原本英国圣诞节同埋平安夜系咩啊？纪念咩啊？系耶稣诞生啊嘛。 哎呀，咁而家讲紧圣诞老人嗰个部分啊嘛，系咪？ 整啦又， 系咯，又嚟啦佢。 唔系啊，我意思， 系咯， 你话而家整整下， 我唔望佢，而家我就望住你，好烦啊！ 我喺边？ 唔系咯。我知啊， 你望得方向当望到 你喺我哋心目中啊嘛。嗱咁样嘅，因为咧，总之传说中啦，我圣诞老人咧，佢就会喺圣诞前夕咧，佢就会驾住个鹿，即系哦咁样就 排烟通啦。佢哋咪喂鹿啊咁样。 啊喂鹿啱啦。 真系你唔喂翻佢点开车啊？ 系啦，有噶。 我哋喂奴，佢又喂鹿，咁好合理啊！原来咧，佢话咧英国嘅家庭咧就好流行咧，喺呢一个24号甚至乎更早嘅时间咧，佢话就会准备一个咧叫做 Christmas Eve 嘅 box 啊，即系其实简单啲就系平安夜盒咧， 嗰个 好大个盒噶，同埋好靓噶。我见到咧，佢应该系有得卖噶，即系证明佢哋系一个 袋咁啊。 我谂佢个意思又唔系福袋，佢 知唔知道自己买咩嘅？ 佢里边咩都有啲嘅，佢有个盒，咁咧里边话会摆啲咩咧？譬如话有啲 干粮咯， 干粮咯，即系嗱，有啲馅饼啊、牛奶啊，甚至乎会有白兰地啊，同埋雪梨酒咧。 咁似而家嗰啲名店咧，少少名嗰啲名店咧， 系 成个礼物篮嘅，又有酒啦，又有啲可能果仁啊，即系贵稍为贵价少少嘅，又有罐鱼子酱啊。成包嘢， 高級果籃 啊， 係啦，高級果籃。咁但係咧，佢就唔係話買嚟咧俾你送俾你老細嘅，佢係買嚟咧送俾聖誕老人嘅。 我記得唔係佢回禮嘅呢啲叫做， 搭翻俾佢， 係啊，搭翻俾 唔係啊，佢成個諗法咧，我覺得好有人性嘅。點解咧？ 佢加份禮物嚟，你又攞翻一份走㗎 嘛？唔係，未去到呢一格先嘅。佢話人哋千里迢迢，由芬蘭又好，邊度都好咧，坐住個綠車咧嚟到你屋企個門口度，佢凍㗎嘛， 要洗塵 㗎嘛。佢話你準備啲餅，就俾嗰啲鹿啊，或者俾個聖誕老人自己食。咁嗰啲雪梨酒咧，就絕對係驅寒啊嘛。即係總之， 雪梨酒啊， 係啊，佢有雪梨酒同埋有布蘭地咁樣咧，佢就話嗱，咁啊俾聖誕老人咧就飲少少啦咁樣。不過咧，佢話好搞笑嘅，佢哋有啲人就話啊，都係冇費事去追加。都系摆牛奶算， 啱啊牛奶。 咁唔怪之都系琴烟通啦，跌落嚟。 系啦，咁然后系啦，跌落嚟，然后咧佢话咧里边咧有啲咧仲会摆一条萝卜咧，咪俾纯鹿食咯。 哦，有嘅，喂，真系几好喎。 系啊， 其实 我觉得呢个啱数，即系等啲小朋友知道咧，唔好斋攞礼物啦。 摆喺边啊？将啲箱 嘢。 佢就 摆门口啊！ 佢冇啊，咪摆喺冇摆边噶。 当眼柱啊！ 摆当眼柱咯，我谂就。 见唔见我哋咧？中国人啊！萧家衣啊， 我大家利是过你真系， 摆啲样样摆啲嘢出嚟， 我大家利是过你，谴责佢，谴责佢， 系一样嘢嚟嘅， 俗嚟嘅啫。 唔系，我想话咧，可能咧，佢如果系真系摆喺门口嘅话咧，都可能咧俾嗰啲叫做流浪者啊，可能咧都可能、 哦、 即系圣诞咧都希望可以佢都有得分享啊。 咁、哦、我觉得呢个可以将佢推广嘅， 系咪啊？ 佢哋就唔系，佢哋就好明显就俾圣诞老人。 系， 但系你话如果咧你想喺香港将呢个爱心推广嘅，我哋两位。直播室嘅拍档都好好啊，一个就俾仙人萧佳衣，一个就俾流浪者， 几好啊！ 总之都系好集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朝早六点起，出入沙田月明村明恩楼的居民必须出示今个月17号至到21号期间曾经参与政府安排病毒检测的结果证明。警员清晨抵达明恩楼，拉起封锁线，亦都有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为出入的住客验查检测证明。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朝早抵达月明村明恩楼视察，他说朝早六点开始已经有400多名居民提供了检测结果证明之后获放行，只是有极少数人未能够提供资料。他强调有关行动是希望杜绝漏网个案，政府有决心在社区清零。有居民表示，早前检测的时候得知，如果4至5日之后都没有收到信息，代表结果属阴性，因此没有收到短信通知。但是当局现时又指，没有收到信息的居民要到球场作鼻咽拭子检测，批评信息混乱。亦都有居民说，已经做过2次检测，有收到信息，结果是阴性，但是刚刚没有人看结果，只是需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离开。又有居民说，刚刚只是需要登记身份，没人通知是不是需要再验，形容措施临时临急，无所适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预订3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由内地科兴生产的疫苗最快下个月到港，暂时仍然在查询相关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估计1-2日会有公布。他说当局会因应疫苗的冷藏储存和物流需求，研究为市民接种的安排。其中一款较具挑战性，由复星和拜安特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会在社区设立疫苗注射中心处理。至于其他储存方面，挑战性较低的疫苗将会考虑给私家医生参与接种。英国发现2宗与南非有关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英国和南非的变种病毒并非互相传染，而是独立出现变种。他提到南非的变种病毒传染性应该很高， 虽然从南非返港的市民不多，但是香港政府应该将南非抵港的限制措施和英国看齐。对于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两宗由英国输入的确诊个案，病毒基因排序和出现在英国的变种病毒吻合，何柏良说属于预期之内，又相信变种病毒有机会已经传入社区。他说担心外国返港人士提交第二次样本的质素，如果质素差就会出现假阴性，相关人士会以为自己没有感染进入社区。他呼吁英国回港人士避免参与排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0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496.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系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29.2跌19.2，美团278.8跌8.2，小米集团32.55升6.5。腾讯控股563元跌8元，京东健康173.4跌21.9，港交所412.2升8.4，阿里健康23.9跌2.7，盈富基金26.58升6仙，中国平安92.5升1.2，比亚迪股份192.2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3，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5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8.56美元，卖出187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慢线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盈辉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是九龙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由于荃青交汇处一带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出荃湾挤塞啦。荃湾路出九龙，咁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挤塞，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高墙内外更新路二，一份关心可以改变更新人士的一生。 如果我早啲找到一啲身边嘅好嘅朋友，唔使好似我咁啦，行咗咁多冤枉路。 终生流浪，一封书信可以传递囚友嘅心声。 我好想发自内心咁同老豆阿妈你哋讲声对唔住，你哋嘅衰仔阿斌写于唐福情教所。 高墙内外 ，CIBS 与你同步过冬。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全球风起云涌， 今个平安夜世界会不会有一夜平安？ 新型冠状病毒 全球示威浪潮， 各国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大选， 中美贸易战， 中印边境冲突， 黎巴嫩大爆炸。 电视节目2020国际风云大事回顾，重温全球全年大事，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圣诞节啦，咁大家咧都会记挂住咧，就系有啲人就话呢个系神嘅节日啊，咁样冇错。咁我想问下你啦，人同神之间有咩分别咧？喂，唔系问呢个问题系嘛？人同神之间最大分别咪就系人系凡人咯，神系天神咯，系唔止咁简单嘅。嗱，我话你听啊，嗱，人咧着衫咧就系使钱，神着衫咧就系赚钱。吓，咩意思啊？嗱，人着衫梗要俾钱啦，你就要使钱。但系如果你系神嘅话咧，你着件衫喺身咧，你就会令到更加多人想买你呢件衫，然后你就会赚好多钱。讲紧系边个神咁贪靓咧？咪就系噔噔木村拓哉，佢可以话系呢个潮流界嘅一尊大神啊。系咁呢尊大神咧，究竟系点样赚钱法咧？冇。咁我见到咧，今日新闻卖咧就话佢哋全家总动员咧一齐着同一件衫，然后就令到嗰件衫咧咸鱼翻生。系啊，神都系可以令到人哋再生啫嘛，冇错。但佢可以令到件衫再生啊。系边件衫咁巴闭咧？咪就系律政英雄啊 ，Hero 啊。嗱，几时咧已经？其实数下手指咧。是2001年的了，当时他拍摄这个律政英雄呢曾经着过一件橙色羊皮羽绒，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嗱，冇扮细个，系啦，你都记得啦，你见到你面上都露出一个异样嘅笑容啦，我都有印象。不过当时我更加在意嘅就系从龙子咁解嘅啫。anyway， 佢呢一件咧，即系叫做橙色羊皮羽绒大褛咧，成为咗佢当时嘅生招牌啦。咁今年咧，即系呢一个品牌咧，真系好鬼识到，好识做嘅啫。佢嚟咗一个咧20周年限量纪念版，咁多嗰句啊，因为你系神咧，先至能够即系有限量纪念版为你推出嘅啫，好识做，即系阿木村一家大细总动员，除咗佢自己着翻呢件衫之外咧，嗱，佢个女阿光熙又着啦，周年啦。大家都话咧低调咗好多嘅咧，即系平时好少露面啊。工藤静香咧，佢老婆咧都着咗呢件衫咧，就爱嚟 sell 啊。咁于是乎咧，嗱，木村着啦，自己个女又着啦，木村太都着啦。咁然后咧呢一件衫咧，犀利啦，佢就俾人哋咧谷到行晒啊！而家咧卖几多钱咧？冇，呢一个叫做限量版嘅得20件嘅啫。呢个咧，橙色羊皮羽绒纪念版咧，索价24756。唔系 yen 喎，系蚊啊，系20000多蚊啊！但系咁都唔够嘅。如果咁嘅话，你体验唔到神嘅威力嘅，瞬间抢购一空，网上炒到噔噔，冇30000蚊啫嘛，即时升值啊咁样。咁啊，但系咧都有啲人嫌，佢就话喂，20000多炒到30000蚊啫噃，嗰、那个升幅咧都系好细。喂，老老实实，第一呢、这个系即系20年嘅纪念版，第二。又话而家全球经济唔好嘅，又话疫情影响咗大家嘅消费嘅，都仲有人会为咗一件衫会炒 高咗几千蚊，我觉得呢个已经系神迹嚟噶啦。嗱，所以咧，你有阵时你谂翻转头咧，即系木村嘅威力咧，就真系可以救到个经济。即系如果你话咧，韩国呢个 BTS 就带高咗佢哋嘅 GDP 嘅话咧，日本可能仲系靠紧咧，即系木村呢个经济嘅刺激咧，似乎都仲系有好显著嘅作用嘅。嗱，咁啊喺呢个平安夜咧，如果你想怀缅过去咧，好多人都想变翻旧时噶嘛。咁啊变翻旧时，其中一个咧都系睇翻啲日剧嘅啫。咁啊木村咧，应该就系大家咧其中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嗱，关于木村嘅片咧，实在太多太多太多啦。我今日要推荐呢一条片咧，反而就系我谂大家就好少睇嘅。佢系嚟自咧一个 channel 咧，就叫做台美先生啊。咁咧，佢就个标题写住咩咧？木村拓哉扮女装，来宾认不出来啊！嗱，木村扮咁多嘢你都见过啦，又扮个赛车手，又扮个律师啦，但系你有冇见过佢扮女人呢？咁可能你话系喺 SMAP 嘅年代咧，好似都见过，但系咧佢而家直情系混杂咗喺咧一啲普通嘅女士身上面，然后咧就去到咧呃个主持人。我见到嗰条片，我见到嗰张相，我都搵咗一阵。请问边一个先至系木村拓哉嚟嘅咧？其实佢之前都扮过噶啦，佢又试过咧扮即系喺个顾客后边咧洗头。然后呢仲要同佢倾偈，洗多半呢先至跳出嚟话 ,Hello, 我就是木村啊咁样。所以你可以即係望一望呢条片。男人扮女人如果都扮得靓嘅话呢，你只能够话神啊。佢实在太靓啦。所以呢条片我会俾三个长头发嘅姑娘俾佢啊。啊，其实我哋呢一位拍档佢都拥有令人哋好完美羡慕嘅体态㗎。例如佢身体某啲部位係特别发达啦，同埋多肉啦。唔知如果你用呢一副身躯嚟扮异性嘅话，会有一个乜嘢嘅效果呢？情真鹏会唔会係听日嘅圣诞节你就着呢个特别版嘅情真鹏扮女人，睇你忍唔忍呢？ 睇你忍唔忍得住手唔打我啊！就系考验大家嘅终极性格嘅忍耐力啦。 唔系 ，OK 嘅 ，OK 兴呢啲啊？你系日本而家兴嗰啲叫童颜巨肺 啊？真系童颜 巨肺， 哇！喺啲口味都即系 好重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唔会做呢样嘢咧，去影响大家嘅食圣诞大餐嘅胃口嘅，放心放心吓、啊。好啦，咁啊，圣诞节咧都真系咧，讲下讲下咁又到啦。咁你话咧，今年咧都真系咧冇乜话有派对可以搞啦。咁有阵时假期，又唔知点好。有啲朋友咧都会谂到咧就去行山啦，去郊区嗰度啦，谂住可以避开啲人群嘅。咁都明白啊。咁啊，其中咧，如果你话喺踏入12月份开始咧，大家行山去郊野公园嘅路径咧，可能都会集中咧去睇下呢个红叶都未定啦，系咪？嗱，咁啊，其实咧就呢一两日咧都有一啲嘅媒体咧就以呢一个香港红叶游咧就做主题咧，去介绍一啲嘅圣诞新年啊欣赏红叶路线图咧，俾大家去参考参考咁嘅。咁啊，其中咧就元朗嘅大堂啦。佢哋嗰個就最多人咧，就經常去睇啦。咁喺呢一則嘅報道入面咧，都有講到咧，就係有關於咧一啲嘅行山團體咧，就推介想話咧喺呢個聖誕節咧，你知聖誕節又係紅當當咁樣噶嘛？咁想整個火紅聖誕咧，其實咧去觀賞紅葉咧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同埋咧，原來話近年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就冇留意到啦。原來有啲咁好嘅嘢嘅咩？就話魚龍。自然护理署啊，佢哋定期咧，原来系会更新啲乜嘢咧？更新啲咩咧？就系郊野公园嘅红叶情报、哦，竟然有呢一则嘅红叶情报、哦。咁佢点样分嘅咧？咁就原来都系咧有唔同嘅颜色做级别嘅。佢咧就如果系 C 级咧就系、是、黄色嘅，B 级咧就系、是、红色嘅。如果系A 级嘅话咧就系、是、属于极红咁样，咁即系你到时就睇下佢嗰个红叶情报弹个咩颜色出嚟啦。原来话上个礼拜咧就渔农自然护理署咧就将呢一个嘅级别咧就由 C 级即系黄色咧转咗为红色啦。咦，咁即系上个礼拜先至嗰啲叫咪风。 枫香树啊，系嗰啲红叶咪即系啱啱先变红色嘅啫噃，咁啊之前去睇嗰啲咪睇得唔系好多咯，咁啊真系要把握个时间吓。咁当然啦，教大家咧，即系周围去睇呢啲嘅红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啦，可以介绍俾你嘅。咁其中咧就彭姐揾到一个咧，呢一个 channel 咧就个名啊叫做 WE。一个四字即系 travel， 我相信佢嘅名字咧就系想咧食字咁啊吓 ，we for travel， 咁咧就系一班朋友咧就去话俾你听咧香港有啲咩好地方去玩啊，诸如此类啦。咁其中咧佢有一则嘅短片咧就系写到话咧，呢个香港嘅秋天就大棠红叶。系啦，咁呢一个嘅而家都唔系秋天啦，而家都冬天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呢一则嘅短片入边咧，主要就带大家咧就去睇下呢一个嘅元朗大棠嘅郊野公园啊，入边啲红叶嘅状况系点嘅？咁啊，当然啦，亦都影到咧有好多唔同层次颜色嘅红叶。咁啊，红色啊，真系唔系净系得火红啊，仲可以系有一啲咧，带金黄金色嘅一啲嘅红啦、啊。咁佢咧喺外边嚟到叶边嚟到捆住啲金边啊，咁样有一啲咧就已经开始转黄啊，等等。咁啊，唔同层次嘅，有啲系橙红色咁，系几靓嘅。咁而当中咧呢段短片咧都有教咧，如果大家唔系好熟咧元朗啲路嘅话咧，咁就可以咧跟呢条短片咧就去搵地方。找车来到搭去由这个西铁站啊朗平那个西铁站啊然后怎样去找巴士搭啊跟着进入去到这个大棠山道啊跟着就再步行入去看这个的红叶就在大棠的郊野公园里面啊这样说的。那么这个十二月初呢就是红叶呢就是那些的枫香树呢刚刚转红色。咁所以你话而家咧隔得几个礼拜去到十二月尾咧，应该咧就仲火红添啊！啲专家讲，咁所以咧，既然系一个咧都适合圣诞假日咧，嘅一个好去处吓。不过你又悭翻呢一个疫情之下，其实又尽量要留喺屋企，啊，好纠结。咁所以咧，原本我想俾多啲嘅支持呢一个嘅红叶嘅活动咧，我都收翻。我最终只是给三大块红叶 emoji 而已。讲到这些这样的雅兴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想起情侣啦，会一批咁样咧去睇红叶啊，然之后咧又影下相啊，又摆下靓 pose 啊，咁咧嗰啲暖男咧又可以咧送献下殷勤啊，咁样呢啲画面咧都有机会见到嘅啊。咁唔知当初嘅未结婚嘅桂花田有冇呢一啲嘅拍拖嘅回忆咧，都系啊，唔知睇花定睇叶咧吓？ 我中意睇花多啲，吓叶咧就。迟啲先，咁通常呢我哋都会会去一啲地方呢係睇欣赏喺啲植物啦，大自然景色其实都真係好靓，不过我好多时睇到啲听众话唔好再入嚟啦，嗰度已经好多人啦咁样。今日平安夜有啲咩搞作呢？嗱，冇得晚市堂食嘅，唯有咧谂谂喺屋企整啲咩嚟食啦。其实都系有一个另类嘅圣诞节嘅可以过嘅。啊，除咗咧食之外咧，大家都想交换下礼物噶嘛，系咪？啊，一家人都可以噶嘛，系咪？咁啊，过往玩过啲咩交换礼物环节咧，同埋收过啲咩把鬼唔等使嘅礼物咧？今日咧可以咧，喺Facebook 同我哋分享下啦吓。咁啊～在搜尋網那裡就打幾隻字，交換禮物，交換聖誕禮物，就出現了很多個標題，例如有2020交換禮物有福，2020交換禮物遊戲，交換禮物，交換聖誕禮物的主題，交換聖誕禮物的玩法啊。其實呢怎樣抽聖誕禮物都幾開心的，過往可能在 office 都是擺曬啲人的名字，今日誰抽到誰呢就到下個啦咁。未睇片呢其實呢見到好多呢唔同 channel 呢都有大大隻字嘅交換禮物嘅 channel 嘅標題啊。譬如有堅集網嘅建习网美小吴嘅 channel 咧，佢就话交换圣诞礼物超雷，现场反面系啦，咁之后啲人收到就即刻反面啦。咁又有咧企鹅嘅 channel 咧就话 小鲜肉交换礼物最难就脱光，哇！小薯茄嘅 channel 咧就系最好VS 最腐，咁系哪个矮？哪个矮子嘅 channel 咧就话圣诞节必看冇粮交换礼物推荐咁样，嗱呢啲咧系琴晚啦，又或者咧几日前啊新鲜出炉嘅片嚟嘅，但我今日咧想分享嘅咧就系咧林胡椒 channel， 咁咧佢就话个标题写住咧，天堂地狱由不得你，跟住咧最猛交换礼物，咁究竟系咩咧？咁啊，主持人咧佢就会咧先前咧已经叫个家人啦或者朋友咧买定两份礼物，一份咧就系天堂嘅礼物，一份就系地狱嘅礼物。咁啊，先先咧各人咧就抽 number 啦，跟次序啦，咁啊边个去抽先啦？咁跟住咧再有另一个箱咧就系天堂同地狱啦。咁有啲咧会抽到两份天堂，有啲又会分抽到一份天堂一份地狱，有啲最惨咧就系两份都系地狱啊咁样，系啦，佢有唔同嘅选择嘅。咁啊，地狱礼物咧，其实见到佢咧真系好无聊，好惨噶。有个咧系嗰个无聊嘅礼物系咩咧？就系、是、皇帝发出嗰啲圣旨啊。咁啊，圣旨佢仲要写嘢喺上面嘅，就系写住主持人个名啦，仲要大声赞佢你好靓仔啊！咁佢真系要做嘅。咁啊，抽到嗰个人咧，个样咧就超无奈啊。而另一个人仲惨，就抽到两份地狱，佢仲要咧嗰份嘢咧抽出嚟嘅嗰个颁奖嗰个人咧就会去买嗰两份地狱嘅礼物咧嘅时候咧，佢就话我点解要买呢个地狱嘅礼物噶？咁样就会讲解。咁啊，影住嗰啲抽到两份地狱嘅人咧，个样真系惨到咧惨无人住啊！但系咧有人好好彩咧，就抽到两份天堂嘅礼物啦，劲开心啊！哇，有一个咧就几千蚊嘅嗰份礼物咁，系啦。咁啊，想知道天堂与地狱嘅抽奖方法系点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下玩下，都其实几开心嘅呢个环节。咁我今日会俾好多个拍手掌同埋好多个圣诞。礼物嗰个 emoji 呢个小呢、這个叫做咩啊？阿林胡椒嘅 channel， 哇！我又要布置圣诞树啦，又到圣诞。 老公啊，你抱个女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咧，你等我吓抹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咁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棵圣诞树坐台嘅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hris 拉人你翻嚟啦！ 早晨啊，收音机 Chris 拉人， 喂，早晨啊！肥妹仔同埋阿寿恩茄，点解个电话咁正嘅？ 做乜嘢啊？ 我头先有啲怪声，而家冇咯。 怪声系你嚟咯？ 系咪你爸爸睇啲乜嘢录影带有怪声啊？ 唔系喎，唔关事喎。啊，系啊，仲有各位同学仔，你哋唔出声喺屋企真系好啦，又乖吓。啊，我哋都好乖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小动物嘅情报要同大家分享。 咩啊！ 我哋好公道噶，我记得咧，我讲过咧，海洋公园咧，呢、這个年嚟计啦，一年嚟计咧，死咗几多动物啦？咁其实佢都有生嘅， 即系 佢都有生翻啲动物出嚟嘅， 系咪啊？ 系啊，原来话咧呢、這个海洋公园啊，十一月份咧，上个月啊，有十一只企鹅 B B 出咗世喎。嗰种企鹅 B B 咧系属于嗰种叫做巴布亚企鹅喎。系啦，我系想考下你两位咧，你哋好叻噶嘛，系咪？巴布亚企鹅，你估佢系？分布喺啲咩地方为主咧？ 好热啦，系咪？ 系咯， 好热嘅。 点解啊？ 巴布亚系咪？ 巴布亚新几内亚啊？唔系咩？ 系就系唔系咯？ 唔系啊！ 巴布亚嘅企鹅系好冻噶。 哎呀，企我喺南極噶嘛，咁其實咁又叫佢巴布啊，企我係咪想混淆視聽啊？其實人哋啊，唔係嚟自巴布啊、新幾內亞，佢個名同呢個地區個名一啲關係都冇噶。只不過咧，佢嗰個品種咧個名咧係叫做咧Padua， 咁 所以啊，所以就係咁樣改名， 譯咗中文就巴布啊。 好啦，咁有咩特別啊？佢仲 但 系 你知唔知有熱企鵝噶都有 熱企鵝啊？ 系啊， 點噶？係咪熱狗啲 friend 嚟噶？ 佢可以唔使冰噶。 我想話呢只嘅巴布亞企鵝咧，有啲特色噶。佢咧嗱，譬如你點樣分佢咧？佢嗰只嘅眼睛啊，兩邊眼睛嗰個眼角嗰個位置咧，佢 有一條白色嘅花紋咧，就扮埋喺個頭嗰度噶，好似人哋咧立咗一條絲巾咁樣。 哦，有條白色咁樣噶。 咁樣，因為咧，佢平時嗰啲企鵝咧，佢就全身即 係黑白咯， 係啊，黑同白咁，佢花紋好得意喎。 係啊，佢就係嗰一笪啦，同埋咧最好認噶啦，因為佢個嘴巴咧係有個深紅色或者深橙紅色嘅嘴巴嘅嗰個顏色， 即係成隻鸚鵡咁樣噶噃， 好似搽咗口唇膏咁樣。 哦，佢零零舍舍，即係個嘴尖尖嗰個位置有顏色咁樣。 係啊，即係嘴尖個位咯。 哦 ，OK OK， 好得意，好容易認嘅。 係係係。 咁仲有咧，原來咧呢種咁樣嘅巴布亞企鵝咧，佢咧都好巴閉嘅喎。 嗯。 所以嗱，呢、這個皇帝企鵝同埋國王企鵝你听过啦，咁咧原来喺嗰个 size 嚟计咧，呢一种嘅巴布亚企鹅咧就系、是、排喺第三。头先讲嗰两种就系 number one and two。 咁咩 number one and two 系咩意思啊？ 咪就系皇帝企鹅系最大只嘅， 或者叫个 size 啊，好似肥妹仔你咁大份啊。 你系 number one 啦，肥妹仔 系 我 系巴布亚企鹅嚟噶咋？ 咁佢哋系咪行路都系咧摆下摆下噶，都系咁噶？ 系嘅，都系一样咁行，不过咧游水就唔同啦。 哦，系啊。 因为游水佢哋系最快嘅品种啊，企鹅入面。 哇，系咪游自由式噶？佢会？ 为自由嘅时候会啦。咁咧，佢哋游几快呢？一小时36公里。 哇，真系揸车咁快噶咯？塞车嗰阵时。 呆咗啊！我真系羡慕。 快过肥妹仔你好多、啊。 好叻啊佢。 巴布亚企鹅。 病毒有机会已经传入社区。英国发现另一种更具传染力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卫生大臣夏国贤说，至今发现两宗个案，两宗个案都是与南非有关，情况令人非常关注，因为传播力更强，已经将患者和密切接触者隔离，又宣布即时对南非实施入境限制。另外，任何人在过去14日到过南非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都必须立即自我隔离。南非上个星期公布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新变种，可能导致近日确诊个案急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6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67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5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28蚊，跌20.4；腾讯控股558蚊，跌13蚊；美团277.2，跌9.8；小米集团32.3，升4毫；京东健康175.4，跌19.6。港交所413.6，升9.8；阿里健康23.95，跌2.6；京东集团323蚊，跌10.2；盈富基金26.58，升6仙；中国平安92.5，升1.2。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13，瑞士法郎8.74，澳元5.887，加元6.038，新西兰元5.508，欧元9.47。每百日元对港元7.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5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41美元，卖出1,87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最挤塞嘅地方啊，咁就系咧青衣北桥啦，咁啊受到全青交汇处交通挤塞影响啦，而家影响到咧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都系塞嘅，龙尾排到去长安村啊，咁就系全青交汇处由于一带交通都挤塞啦，特别系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而家龙尾咧已经排到去长安村啦。另外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仲系有坏车。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咧有坏车啊！而家荃湾路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来回方向车多。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啊，近住加连威路道快线需要封闭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快线有坏交通灯咧需要紧急维修，咪经过记得小心啦。而较早前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翔到去观塘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咁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希福道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林慧、崔杰彤。正话钟哥阿欧小白问我圣诞节想送份礼物俾嫲嫲，唔知送乜好 啊？系咧，送咩好咧吓？ 呢段期间送个人卫生物品，最紧要系送上一个温馨嘅祝福。点解佢哋唔自己谂下啫？ 其实咧，系我问佢哋送咩俾嫲嫲好啊？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著名鞋履设计师 Jimmy Choo 周仰杰。 做一个鞋一定个产品系好，如果做得唔好嘅，我同个师傅讲，我哋唔系再做个第二对啦。唔好讲话嘥晒嘅料啊，嘥晒时间，呢啲唔系嘥晒嘢，呢啲要做得唔好，失咗个客仔。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点至10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柳英婷。 最难忘嘅第一次咧，就系把心一横就辞咗职，上一份工系做记者嘅。当时我记得系为咗参加全民造星嘅比赛。 佢哋有咩反应啊？ 即系调翻转咧，我以前系访问人，咁佢就话啊，迟啲希望俾我哋访问翻你啦，见证到你喺你嘅星途度可以星光灿烂。 啊，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哇，好似好 grand 咁、 啊！诶，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 朝早起身，风骚降临天地。盼盼 一朝早起身听风骚， 十点钟到一点钟， 三个风骚快活人，三个风骚快活人，每朝都要听住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已经尽量播多两次咧，谂住压低个气温啊，但系都再升多一度啊！而家 气 温去到几多度啊？ 廿一度，相对湿度65%，一个暖粒粒嘅平安夜啊！ 系啦，都好啊！ 咧你压得住气温，就系嗰啲民怨又系咁升上嚟。 我特吉利时点会有民怨啫？国泰民安， 诶、hey, 咪就系咯，做得好好噶啦， 点、会扯火啫？但系你跟住想讲咩新闻啊？呢单新闻你都系谂住升多两度气温嘅。 哦，唔系，佢哋自己攞出嚟搞噶。 即係你嘅意思，佢攞嚟水嚟水啦， 自己攞嚟搞嘅， 自己攞嚟水啦。 唔係，咁即係因為好多個機構，唔係都唔係一個㗎。 咩嚟㗎？ 有好多主辦機構咧，就睇下先有幾多個，成廿十幾廿個㗎。 好啦好啦， 咁啊搞咗個叫做2020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评选，咁由20件里面咧，当中咧你就要 take 十个啦吓，你个人认为咧，你觉得哎呀呢、這个好紧要喎、啊，咁样系咪最重要？咁、哦、但系唔知点解咧，有得奖名单嘅，我可能咧佢哋真系仲 有。你唔好咁话，我哋嗰个声音档案选举都好似系有奖噶， 咁梗 系 有 啦，系咯，即系 每日子都有啲小家电咁噶。 哦，系啊，系啊，都有啊，所以系我哋电台都有，琴日都有讲过啦，系啊，诶，即系。嗰、那个声音啦， 系 啦，咁究竟佢有边二十件事咧，系可以即系同大家去讲下，好似一个大回顾咁，我觉得。 未讲嗰个二十项点样选可以有得咩拣之前咧，我想先讲咧，就系佢呢一个嘅题咧，起得真系好啊！ 系， 你讲多次桂花田。 2020特区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评选， 系咪好中性啊？ 好中性， 十件大事。通常你讲十件好事啊、德政啊、定系衰嘢啊、咩镬嘢啊，系点样？但系佢咧就冇嘅，即系佢系中性嘅，所谓嘅大事系咪？咁即系话嗱，我会研究下究竟嗰二十个选项入边系咪都包罗万有咧、 哦？通常都系嘅，即系 有喜亦有悲咧。 我哋成日都话大事回顾，大事回顾啊嘛，系咯，咁啊，所以都系合理嘅。咁究竟但系过去嗰十个老实实、哦？过去呢一年咧，我真系谂唔到十件大事，我觉得净系得两件大事嘅啫。 唔系件件都系大事咩？ 唔系啊，唔系啊，我真心觉得 两件大事。 系啊，一系就疫情，一系就政情，得两件事嘅啫嘛。所以我都好好奇边十件咧，所以我哋真系要慢慢揭晓啦。 添啊，有得俾你拣下。 系啊， 边十件系你自己觉得认为重要嘅？ 但佢而家唔系已经有少少结果噶啦咩？ 二十 唔系 嚟噶，初选 俾翻你睇啊。 初选咋？哦， 未啊未啊，而家有参加。叫大家去参加啊，跟住有奖噶， 佢有趋势噶啦。譬如话咧，我而家网有啊，我网上版呢一个咧，佢截止日期咧就去到1月5日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用电子版嘅话咧、你会见到咧佢最新嘅投票形势噶。 哦， 系啊，所以佢有。系啊，有趋势噶。如果咧，如果 嗌嗰啲咩， 加油啊！ 投票告急。 系啊，所以可以噶嗱。不如如果咁嘅话咧，佢 嗌啲冇人投嗰啲系嘛？ 嗱，佢而家就投拣20个啦。 20个里面拣10个啦。 咁我而家望到咧，有冇一个系零零舍舍跑出咧？即系喺暂时我望到咧。 咁系 咪应该系讲紧诶即系嗰啲打工仔补就业啊？ 嗱，老老老实实吓，即系虽然阿彭爷头先你话咧，佢个标题写得好中性啦，但其实佢每一单新闻形容嘅时候咧，一啲都唔中性咯。 系啊，我可以 skip 咗啲字系嘛？ 你点 skip 啫？你 skip 咗个单就唔系佢嘅候选名单嚟啦。 唔系嗰啲字眼。 所以我又唔明你拣佢玩嘅时候，嗱可以玩嘅。佢嗱，而家咧暫時有一單 政府增加產假去到14周，咪好中性咯。 有咁你要唔要？你要唔要我講而家邊一單排第一啦？ 哦，而家即係最多人支持啊！ 喺而家呢一分鐘排第一嘅新聞喺我手機版呢個咧就係第七單新聞。 哦， 香港國安立法保障社會安定。 哇！就最多人投啦。 係啦，咁一定要咁講，唔係點講？ 哦，唔係，咁我佢呢個趨勢嚟噶嘛，你都要講事實。 嘢叫做淨係第一句嘅話。 冇噶，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咁样唔得噶。 如果佢净系第一句咧，会仲多人投票啊！ 哦，系啦，啊，佢好多时咧，佢嗰啲题目咧都有啲有啲嘅词语嚟支持下嘅。 咁梗系啦， 有嗰个情绪上边啊，好导向咗系咪啊？ 唔系有啲啫，其实咧其他啲都有啲冇噶，譬如第20位咧系全港市民明年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咁样都系噶嘛。 喂，我最中意就系佢咧，暂时而家咧冇人拣。嗰单新闻啊， 系咩？ 暂时而家咧有一单新闻得0.87% 拣啫，即系少到1% 都冇。但系呢单新闻起标题嘅技巧真系好出色，我俾你估下，你估系边单？ 系咪鼓励香港年青人？ 唔系呢单。 O、okay、K， 再估。 呢、這个 嗱，我俾个提示你，呢单新闻 330个嗰、那个公顷土地。 咩公顷话？ 即系佢搵到 啊？都唔系，都唔系，都唔系。嗱，我俾个提示你，佢呢单新闻咧。你就咁睇咧，横睇掂睇，点都冇理由系好嘢嚟噶。哦，你又几好、啊，将佢扭一扭， 口罩啊， 又变成好嘅，又变成正面嘅咁样。 系啲市民有着数嘢，定系都系讲正事噶？ 冇着数嘢， 冇着数嘢。 但佢可以将佢扭到变成有着数嘅， 成为一种着数。 佢咁都讲到系一种着数，所以我觉得好叻，真系叻。 系咪同国家有关噶？ 有关有关，同香港有关，同国家有关。 押后施政报告， 冇错，全中。哇，呢个劲喂！押后施政报告你好难讲得上好噶嘛？ 咁押后嗰个立法会选举都系咯。 系啦，嗱，佢点样将佢扭到成为好咧？ 佢唔系话好啊，佢系讲紧十大大事啊。 唔系，但系佢 present 起嚟。好啊，因为点样形容咧？ 个、内容佢有内容嘅。 押后发表施政报告，争取中央支持。好正面，我直情觉得真系充满咗温暖啊！ 佢以后都做啊？ 梗系应该以后都争取啦。 佢仲几正字嘅，争取中央支持香港发展嘅政策啊！ 系咯，咪中央争取中央支持咯，咪好事嚟咯。不过暂时大家唔识货，得0.87% 嘅人投票啫。 都唔系嘅，因为咧就好读嗰个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好系集中喺一个人啊个焦点，系嘛？集中咗喺我哋特首度。咁啊，特首又唔想话即系。我抢晒啲功劳咁样， 我份人比较低调咁样， 几好啦。咁而家呢个都合乎个剧情发展噶， 都啱嘅，都啱嘅，系啦，系啦。 喂，嗱，其实可唔可以略讲下咧？佢1-20有啲咩嘢咧？即系好似一啲大事回顾咁吓。 好啊，嚟啊。 咁譬如第一，即系我佢应该排名不分先后，不过应该系计嗰个月份啊。咁佢就话第一咧就系咧推出民生政策啦，辅助基层嘅市民同埋呢个弱势社群。跟住第二咧就系。港铁的屯马线第一期通车 是 啦，咁呢个都好紧要，因为方便咗好多人咯。 梗系好紧要啦，如果唔系因为有嗰啲第二条线嗰啲偷工减料丑闻，应该可能仲早啲啊。 多谢你。 第一期通车而家 系啦系啦，咁啊真系几方便，我想话。 好。 第三咧就系咧疫情期间咧协助滞留内地同埋内地同埋国外嘅香港人。 嗯， 咁呢个都紧要啊。第四咧就话动用超过1200亿嘅 撑经济、 撑 消费。 消费，咦乜有咁嘅口号过咩？ 冇，你啱啱听嘅咯。 哦 ，OK 啦， 撑经济、撑消费， 系咪可以唱只歌？跟住咧就话再动用咧超过3000亿咧就补就业纾民困，跟住咧就系话啦，多项嘅措施咧嘅 多措并举啊，系啦，严控疫情反复。呢个真系唔好讲啊！ 唔系， 好多样 item 都可以入落呢个。 佢都可以，唔系啊！佢严控疫情反复啱啲，即系唔使严控。咁啊，疫情系好反复嘅，令到呢件事。 系 啊。哇！第七咧就系嗰头先讲嘅个国安法啦， 保障社会安定。 系啦，咁跟住第八咧就系咧放宽交通津贴380万人受惠，哇，几正啊，系咪先？你有冇读过啊？ 我冇啊。 你哋 你的士都唔关事嘅。 啊系啊系啊，我冇堆过。 咁咧，因为佢放即系嗰个叫门槛低咗咧，得200蚊就搞掂咧，就好多时咧都嘟翻几十蚊翻嚟。 我有一轮我有嘟到地铁嗰个车费 噶， 有一轮 咯， 系啊，后来冇啦。 咪就系交通津贴咯。 系啦。 跟住就系咧，政府增加呢个产假去到14周啊，呢个好啊，我觉得对于产妇嚟讲咧，14个礼拜系真系好嘅一个生完 B B 啊，即系个休息期啊。好，跟住咧就系话咧，佢话因应 产假都要多噶嘛。 市产假系咪已经有7日啦？ 有 5日系嘛？ 政府里边做咧。 哦 ，OK， 系啦，跟住咧因应疫情影响啦，咁啊延期呢个立法会选举。 哦， 系啦， 德政我都觉得好啊，系强政励志。 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啦，香园围口。跟 香園圍口岸開通，皇崗口岸就會實行一地兩檢。 係啦， 而家都冇用咯。 係第12個， 係咯，唔使叫 啦。你哋咩咁 啦？ 而家因為 而家如果要加多個字 ，OK 啦，一地兩檢疫。 哦，系啦，系 啦， 加个疫字咁啊，啲人就好啊，好啊，好啊，咁可以过过关咯。 对唔住， 你有得一地两检疫，我咪有得过关。 好似大陆严过我哋香港，好多嗰啲中 土咯。 咁所以咪啱咯，要两检疫啊嘛，而家。 咁好多中港司机大佬嗌救命啊，佢哋。 系噶，真系。 搞到佢好似上到去大陆嗰啲乞衣咁样啊！唉，真系惨啊！系啊，你听下就系佢哋嘅苦衷讲啦。咁啊，跟住第12就话啦，深港联手合检。 港深啊！ 啊，对唔住啊，港。 好紧要噶。 我阅读上我有 障碍啊， 唔系啊，呢个调转咗次序唔系几好啫， 系啱。 我唔想俾你咁快领工啊， 系 俾我领啊嘛个工 系，系啊，我阅读障碍。 你咁快领工唔得啊？ 佢话咧，科技创新工业园区系啦，我想问有冇睇到呢个几多个 percent 投票？ 有啊，1.17%， 恭喜晒。好，第十三咧就系佢话请求中央支持 call 咩啊？ 抗 击 新 冠 疫情 啊， 7.83%噶都有。 中央咪带咗个火咩啊？ 火神山过嚟咯，系啊， 咪有专业人士咪落咗嚟帮过我哋嘅。 冇错，佢哋一翻上去，我哋第四波嚟啦。 咁都隔咗一阵嘅。 唔系，所以证明系佢哋好有用啊。我哋应该叫长住啦，应该。 有阵时啲嘢要信。 信噶，即系要信中央，一定要系啦，啱嘅，系啦。 跟住第十， 呢个都多人拣噶，而家有7.83%拣呢一个噶，请求中央噶，系啊。 OK， 好，跟住咧就系啦，押后呢个发表施政报告啦，争取支持啦。 0.87%。 系 OK， 咁啊，第十五就系咧，唉，政府 DQ 四个， 你又漏咗两个关键词啦。呢个好紧要噶，呢波你饭碗不保啊，依法啊，你两个嚟晒铺，再得我喺度咋？我呢啲最忠君爱国噶， 谂住 咪咯，政府依法 哦。DQ 四名，提名无效立法会议员， 全啱啦， 系咪？ 呢个多人拣啊，7.86%噶， 系 啊，呢啲叫做大快人心。 正反两边都有人投噶嘛，可能 系啊，呢啲叫咩？大快人心系啦，做得好。 第十六个咧就系话鼓励香港青年人到大湾区创业就业， 系啦，3.27% 嚟噶。 其实只系一个即系嗰啲叫咩啊？态度同埋建议， 你 即系佢叫企一出嚟同你讲咁。 唔系啊，有资助啊，有资助啊， 系啊，有2000个， 有佢而家噶，系啊，佢而家提供薪金资助，名额2000个，咁但系咧，成件事即系好似话咧，你请我哋啲人啦，我最多我俾钱你请啦咁样。因为佢知道咧，两地人工咧会有嗰个差距，佢就补贴。佢话你请啦，请完之后我补贴你啦。 即系譬如大陆俾5000，香港就补10000咁样，即 系 起码10000。 系 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得咁少就太过分啦，得3.27%。 哎呀，真系 啲人走保唔知呢样 好。第17个就系话啦，觅得330个公顷土地，可以建筑31.6万嘅公屋。 系啦， 咁呢个又点啊？ 都系3.12%啫，仲少过大湾区嗰个。 第18就系啦，公务员需要宣誓或者声明。 赞成啊！ 赞成。 无 number one 系啦，读俾佢读埋先。系啊， 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区。 我而家咧觉得已经后人咗啦，即系 咩叫后人咗啊？ 就不甘后人。我而家后人咗啊？咩后人咗啊？因为有啲政治助理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副局长 啊，咁 人哋宣誓晒啦。 人哋仲要系可以系实体宣誓。 系啊，人哋举手啊。 系啊，听讲系咪你哋就净系可以在心中啊？ 我未知啊，系咪签张？ 咩签名啊？ 系啊，我听有啲人就话签张纸 有条件，即系第二个部门知啦。譬如香港电台呢个部门，其实我哋有条件做一个咧公开 集体宣誓。 集体宣誓。 哦，系咩？有个仪式添啊？ 冇话 最令啊！而家唔想做呢啲嘢啊！ 冇啊，唔惊啊！政府嗰度佢哋间开咗距离噶，上次正座嗰啲都系噶， 系、哦、啊， 佢哋都系喺个室内里边一班人举手，有噶有噶， 咁好架势咯， 好有威势噶，系啊！嗱，呢个都多人拣噶，有 8.34% 嘅市民咧就支持呢一个公务员宣誓啊， 好多喎， 系啊，多啊，见八噶啦已经。 好啦，第十九个咧就系咧政府局啊，政府改革， 佢都惊啊，每次读。 通识科 系啊，识魔话， 通识科啊，你意识有问题啊？ 唔该， 政府改革通识科系啦，系啦，改革咁咧，老师咧就唔得得宣扬咧呢个叫做港独啦，同埋违法嘅意识 系啦。喂，呢、這个多人拣啊， 有冇十啊？ 8.41啊，冇最多。其实最多咧，我话定俾你听，喺暂时咧最多人拣咧都系9% 嘅咋，就系国安法最多。 哦，咁、okay、 但系头先你读嗰、那个嗰两个咧，已经系去到咧冠亚季军噶啦。 哇、哦，犀利喎！ 系啦，因为有8.几，头先你呢个咧改革通识科呢、這个都劲啊，8.几% 吓，证明又系众望所归啊。 系啊，咁啊， 我又觉得唔系、哦。应该咧会经过我哋咁样 一轮吹佢之后再多咗 宣传一嘢咧， 系啦， 好多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佢哋可能都未参与嗰个投票选举 啦，系啊， 系因为我哋香港电台都有份参与啦，咁啊所以先讲嘅啫。咁啊第二十位，第二十位咧就系香港市民出年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你又漏咗啦， 病毒 免费啊， 重 点嚟嘅呢个，如果要俾钱嘅你都唔打住啦，你一定以你嘅师奶性格，你实唔打。 有得揀啊，有選擇啊！ 佢冇寫喎， 個 標題冇寫，未 update 啊， 未 update 啊，好 update 噶嘛呢個？ 係啊，嗱咁啊，以上咧就有20单啊，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嘅候選名單，有興趣嘅朋友咧，自己可以上網上面咧去揀選你最重要嗰20件係嘛？ 咪 排個次序咯， 揀 10件得 啦， 揀10件 啦， 係 啦。 咁你係睇到咧，哦，原來咧佢哋係喺呢方面覺得好大件事咯。 所以我一定要播呢只歌，唔好讲笑。 大件事啊？ 唔系，香港我家。 这里自有他的希望，求你我一双手捉起这家。 这里面有街坊杂巷，还住上了一个岁月城头， 用努力建起。期望更相信自我有身价，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亮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风格。因你在香港，新天光辉年华。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总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仍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朝早6点起，出入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嘅居民，必须出示今个月17号至到21号期间曾经参与政府安排病毒检测嘅结果证明。 警员清晨抵达明恩楼，拉起封锁线，亦都有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为出入的住客验查检测证明。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朝早到达月明村明恩楼视察，他说朝早六点开始已经有400多名居民提供了检测结果证明之后获放行，只是有极少数人未能够提供资料。他强调有关行动是希望杜绝漏网个案，政府有决心在社区清零。政府表示计划成立保障基金，如果接种人士出现罕见不良反应，可获经济支援。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成立保障基金可以吸引更多市民接种，又欢迎政府可以俾市民选择接种哪种疫苗。他说学会不会推荐任何一款疫苗，但是会说明哪款疫苗较适合在私家诊所接种，哪款适合大型接种。他指出由复星和德国药厂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需要储存在摄氏-70°C，只能够存放大约6个月，认为政府要安排到位，避免浪费疫苗。崔俊明提到，若果要达到群体免疫，全港要有大约70%市民接种疫苗，他认为高危群组应该优先接种。政府最新一份贫穷情况报告，在政策介入之前，去年的贫穷人口有149万，贫穷率是21.4%，较2018年上升1个百分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认为有关数据是假设政府没有任何介入政策，但是实质上政府有推出不同舒缓措施，因此149万贫穷人口的数字理念是错误，质疑外界以此作为论述，目的只是闹政府。有批评政府越扶越贫亦都是谬误。罗志光指出，最正確的貧窮數字要計及政府推出相關政策後的數字，即是大約64万人，貧窮率是9.2%，較2018年下跌0.1个百分点。他認為政府做得不夠，但是情況是有改善。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特赦26人，包括他的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他的前競選顧問斯通以及女婿富什納的父親。今次是特朗普在兩日之內公布第二輪的特赦名單，他在前往佛羅里達州度假之前宣布有關決定，他又扣減另外3人的刑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4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81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28蚊，跌20.4；腾讯控股558.5，跌12蚊；美团278.2，跌8.8。小米集团32.6，系升6.5；京东健康169.5，跌25.5；港交所412.8，升9蚊；阿里健康23.8，跌2.75；京东集团323.4，跌9.6；保利协鑫能源系报1.41，跌9仙；中国平安92蚊，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53，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5，人民幣6.531，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221， 澳元对美元 0.75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 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9点，升104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16美元，卖出187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在岭南小学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新界，由于荃青交汇处一带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北桥出荃湾就挤塞，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长安村。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都是挤塞，特别是出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奇德专新村。洋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晋升工厂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是你的后援会，圣诞巨献，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寿，零一， 阿一寿，我哋一定要坚持住啊！第一咒语，杀机咯！ 上一次过煲晒七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阿一播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点样学广东话嘅咧？ 我是 Ida， 我来自印尼马楞。我来嗰阵时，小朋友未识讲嘢嘅，咁太太会解释，咁我听埋，所以我就会明白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播下天气。 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啊！嗱，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展望咧喺到圣诞节嘅假期咧，去到下周初咧，天色系明朗嘅。咁啊，但系喺下周嘅中期咧会转冻啊吓，咁大家要小心啊，即系个温差太大咧，咁好容易中伏啊吓。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咁啊，十一点半之后我哋有豪雨录。 豪雨录，难忘嘅圣诞礼物啊！ 平安夜，人再度想起你，留西内。 阿强两公婆收到啲礼物，有啲唔开心啊！ 在某圣诞，某种天气。 因为阿强啲同事整蛊佢，嗰啲礼物全部都系，唉，报纸里边名列前茅嘅十大难顶礼物。佢同佢老婆讲：，老婆你睇下，我系咪俾啲同事整蛊啊？哎呀，好明显系啦，阿强，你睇下你啲朋友送啲咩礼物俾你啊？唉。电蚊拍都送得出嘅，你话你系咪好冇人缘啊？咪咯，定系老婆佢知道我哋生意麻麻地啊，送电蚊拍等我哋拍乌蝇啊？竟不 再珍惜，咁都冇理由啊！咁冇诚意，你睇下送啲乜嘢啊？送暖包啊！香港系冻啫，都唔使而家再送暖包啊！你去便利店你唔识买咩？ 唉，我都知道，我都唔明点解啲同事会送呢样嘢俾我噶。大老婆，你睇下呢一嚿，好大嚿，咩嚟嘅咧？ 唉，衰佬啊，送电饭煲俾你做乜嘢啊？而家佢系咪觉得啊，我呢个老婆唔识煮饭俾你食啊，要你自己孤家寡人去煮饭啊？你啲朋友啊，唔识都罢啦。 唔系、老婆啊，咁呢个咧仲送埋一个咧真空壶、哦，嗰啲真空煲都要翻啲钱噶、哦。 嘿，你方唔系嗰啲赠品礼物嚟嘅咩？电饭煲加真空煲啊，今次真系要大大煲啦。 老婆啊，呢、這个同事真系离晒谱啊！你睇佢送啲咩礼物俾我哋啊？送电池啊，一排排嗰啲3 A、2 A 电池，唉。我真系平时有咩得罪佢啊？佢点解要送啲电池俾我啊？唔通佢想我悭啲，叫我悭啲使，悭啲电都冇理由啊！唉，老婆，我真系谂唔明啊，同佢哋咁多年同事啦。 喂，你同呢几个同事好 friend 嘅咩？点解佢会送呢啲嘢俾你噶？ 吓、啊、咩事啊，老婆？化妆品、面膜。我平时都唔用喎，可能佢知道呢我有老婆你呀，所以呢送埋啲面膜俾你呀。 咁但死佬呀，使唔使送埋卫生巾呀？点解会咁 㗎？卫生巾呀又真係好似呀，有啲离谱喎，点解会送呢啲嘢㗎呢？ 阿强两公婆佢哋成晚啰啰挛啊，諗嚟諗去都唔明点解啲人会送呢啲礼物俾佢嘅。 终于同事同佢解开咗个心结啦。佢同阿强讲：阿强，你知啦，点解我要送呢啲嘢俾你啊？因为你去到嗰度冇得用 㗎。你知啦，你习惯呢要食米饭㗎嘛。你去到英国你未必适应食英式食物㗎。出面食嘢又贵，洗费又拿嚟，电饭煲咪可以帮你解决到一日三餐囉。仲有啊，如果呢你英国住宿嘅厨房呢，你知啦，佢哋可能呢都係用煤气㗎。你想飲啖汤呢好贵㗎。我买呢个真空煲俾你，真係方便好多，悭钱好多㗎。阿强，点解我会买面膜俾你呢？你喺香港就好容易买到10元8塊嘅面膜，买到你唔要，喺嗰度 好贵噶，我惊你两公婆顶唔顺嗰边啲天气干蒸蒸，我咪买定啲面膜等你傍下身咯。你唔明点解要送电蚊拍俾你啊？因为我知道你哋会住喺咧一啲比较乡郊啲嘅英国地方，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每逢春天夏天好多蚊子噶。唉，你攞电蚊拍去啊，系好过你查蚊怕水好多噶。吓，卫生巾你都用蚊？系，嗰度咧虽然都有好多牌子，不过我惊你用唔惯啊嘛。啊，唔系你，阿强唔系你，系你老婆用唔惯啊嘛。你用开香港嘅款式嘅话咧，可能你去到嗰度啲外国牌子咧，我惊你会敏感啊。虽然你英文好流利。但系唔代表你啲皮肤一样可以咁流利噶嘛？嚟嚟嚟，袋定两包，袋定两包。咁点解要送电池啊？你唔知啊？香港嘅电池啊，好平，但系喺英国嘅电池$100啊，好似话得嗰咧10粒噶咋？你而家唔买定多啲电池，你去到点算啊？是啊，我帮你揀定充电式的电池，等你可以循环再用啊。你钱不多，你人在异地，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啦，阿强。哇、哦、阿强突然间觉得这个圣诞节充满了温暖啊。原来以前一些被认为是把鬼不等使的礼物，点解把鬼？因为你喺香港，你随处可得。点解唔等使啊？因为你喺香港，你随时可以买到。但系而家佢终于明白到啦，系呢一啲礼物，原来一去到海外，就变成咗好珍贵同埋好窝心嘅礼物啦。人在异地，你一定要好好记住香港呢一班朋友，曾经喺呢一个圣诞节送咗呢一啲咁把鬼、咁无谓嘅礼物。系啊。记住啦，去到多啲同我哋联络啦。 似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计划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那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 世话变，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光。 老公啊，你抱个女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咧，你等我吓擘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我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铺圣诞树坐台噶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听完呢个豪语录咧，我都同阿片讲咧，呢个真系我琴晚突然间谂到嘅，即系有好多我哋咧十大把鬼礼物啦。 其实 眨下眼就唔系把鬼礼物嚟噶啦。 其实点心点会系一个礼物咧？系咪？ 唔系真系噶。 即系如果你玩嘢嗰啲咧，叫 唔系把鬼礼物咯。 最难嘅礼物咧就可以有啦。 即系头先我列举嗰啲咧，好多都系我哋每一年咧圣诞节咧，可能你话唔系嘛，送面膜，你再 hea 啲啊，送一沓咁样。 啊，系啦系啦， 你明唔明啊？ 呢啲都系咁样，即系我点？ 你暖水杯都唔中意噶。其实你如果喺香港你抽礼物咧，咁但系我琴晚我谂嘅时候就话。你喺香港就梗系唔中意啦，但系如果啲人在外地咧， 系啦，地方一个转身华丽转身去到咁远嘅地方咧，系真系好唔同噶。 同埋咧，头先咧有部分礼物咧，唔系我凭空想象嘅，因为咧我唔识噶嘛，我唔会知道电池原来好贵咧，系因为咁啱咧有一个朋友咧嗰阵时佢就要移民去英国啦，咁我哋嗰一次同佢食饭嘅时候咧，咁啊临急临忙谂紧买咩俾佢好咧，系啦，即系因为如果咧你要订嗰啲咧造型公仔啊。咁有一啲好兴咧，为嗰啲移民家庭咧，譬如话黐晒大家咁多金兰姊妹个样咧喺个 cushion 度， 即系谂住咧系一个好有纪念嘅嘢。但系其实原来对于佢哋嚟讲咧，喂，呢啲唔好搞咁多嘢。你话咗我一来个 夹 嘅 size 啦，同埋个重量啦， 我好了解你真啊，你女士真系了解我啲男人谂啲唔等西嘅嘢。 即系你系阿扎扎，我可以大家纪念嘅，但系其实而家咧就有得 WhatsApp 来 WhatsApp 去视像咧，已经唔需要有呢啲咁嘅叫做好似以前嘅年代咁。 好似老死不相往来啦，以后就会咁样 实际啲，真系有用啲，即系买啲咧系当地咧，其实系比较 缺货嘅， 可能系缺货啦，同埋可能相对地贵嘅， 系啊， 咁啊最实际可以帮到佢。 咁我就上网 就有个咁嘅 list 啊， 系啦，我就上网揾资料咧，原来好多噶。你譬如你打特别系讲英国咧，因为我谂佢地区有啲唔同嘅，移民英国礼物，跟住出咗个 list， 其中一个咧我真系吓一跳。干电池就系头先我里边嗰个礼物清单，我想问你，你嗰阵时你去英国旅行嗰啲时候咧，你有冇留意佢嘅电池价钱啊？ 啊，又真系冇，因为冇乜嘢特别需要，你因为冇乜特别需要干电池插电嘅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插啲干电池嘅嘢啦，我意思。 佢就咁写嘅， 有 USB 噶嘛都。 系啦，佢就咁写嘅。佢点解要提醒大家咧？如果你真系要移民去英国咧，佢话你最好买多啲干电池。 唔系，系应该买嗰啲可以插 rechargeable 嘅，系啦。但系点解咁讲咧？佢话各位，如果你有小朋友。而小朋友的每件玩具都要入电芯的话呢，他说买到你穷啊，他说呢上次他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的赛车玩具呢，没有，他要入三旧那些 C 型电池啊，C 电即应该是那些大饼，不知道是不是那只大一点的，他说呢不知道是不是定是两个头那只呢，可能是两个头那只，即是 sorry 不记得了，他说呢超市卖多少钱呢，八磅得六嚿， 八 80蚊6嚿啊！ 80蚊6嚿，佢话咧仲要已经系特价咗。 哦， 咁所以佢话咧唔好用香港嘅价位咧去考虑喺英国嗰度嘅消费。 系， 所以佢咧就建议咧，你一系就买定一堆。佢话如果唔系咧，强烈建议咧就系要买呢一个即系可插电式嘅，又或者咧最好就买一啲咧系可以 嗰啲、哦、中电嚟嘅，应该系 咪啊？ 私营啊嘛，即系呢只咁样咯。 哦，系啊系啊 ，OK 呢只哦，佢叫呢条私营电咁样，系、哦、啦，即系总之系嗰啲电池咧。 大电。 佢就话咧，你一系咧就买定呢、這个即系插电器。 啊、 如果不是就用这些可充式的电池就抵好多。他说如果不是买到你穷我去。 这只款有没得可以再充式呢？我又没见过。3A2A 我就见过。 对啊，不知道、啊。 你肥仔电路真的很难、啊。是啊。但是 没 那么重的、啊、我想说。 是啊，嗱，还有第二样、 啊。你买了多粒啊？买40粒来。 他不是说要买一些、啊、买一些可充式、啊。 我就说不知道有没有 这只不知道。他说如果不是就要买那些玩具就是用 adapter 的。就是用直流电那些的。喂，还有一样。他说呢纸巾啊。佢话你有冇留意英国嘅纸巾咩价钱？系啦， 贵啊贵啊， 冇错。 不过就话系咪贵咁多咧？要带定去又未必嘅，又唔系嘅。 佢咁讲，我未去过英国啦。佢就话啦，英国嘅譬如我哋用开个咩蒲纸巾咧， 系 佢话咧香港就平。佢话咧，因为譬如你喺香港超市咧，可能30几蚊有四盒， 系 即系我谂讲面盒嗰只啦。 佢话 但 系 如果咧喺英国咧，佢话一半啫。 系啊， 即系30几蚊咧，如果你买咧。买到两， 其实我唔明点解嗰度咧系必需品嚟嘅，但系咧佢哋真系相对贵。不过可能因为系必需品啊，所以佢贵啩。 系啊，甚至乎好笑啊，有一个咧建议咧， 厕纸系贵嘅。 真空煲就系头先讲咧，佢因为煤气费好贵，建议大家唔好啦。如果你要煲老火汤咧， 电费、煤气、水费都好贵，成1000蚊嘅一年。 所以好搞笑噶， 千几蚊啊！ 佢话宁愿你投资落去买一个咧，嗰啲叫做慢煮煲啦，或者真空煲。 系啦，因为你煲汤嘛。因为佢有中超，即系叫做 中超， 即系买 中式超市， 中式超市啊！ 哦哇，咁我中意英超多啲， 佢叫中超 ，OK。 咁咧有中式超市咧，咁去我哋买啲药材咧，煲汤咧。如果你真系开电啊或者开煤气咧，系真系好贵噶嗰啲费用。 佢话 嗰啲真空煲系实用嘅， 眼镜嗰种建议， 梗系啦。 好笑啊！呢、這 个好贵嘅，你知唔知配眼镜？你知唔知有啲 uncle auntie 特登咧就 喺香港配多副， 唔系特登翻嚟配嘅，即系话翻嚟嘅项目，其中一个项目第一日即系唔系落机之后，第二日就要配啦。 系 咁，因为有啲可能要等一个礼拜噶嘛，咁即系佢翻嚟两个礼拜度假咧，佢就可以买咗两副噶会。 但系佢个原因咧，佢话喺英国配副眼镜呢个闲闲地咧要70磅起跳啊。 70磅都算少，睇你咩度数咋，同埋款式又唔够。 系啊，冇错啊，佢。就话咧又贵又唔靓啦， 但你除非系啲细蚊仔，你有呢、這个社保啦，即系如果唔系咧就 系 健保啦，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好贵噶。 哇，因为我谂起咧香港嘅配眼镜咧实在太方便啦，而家咪成日多咗嗰啲一小时店啦， 系啊， 你去打个白鸽转翻到嚟已经有眼镜攞， 有眼镜唔该你，即系临飞之前咧唔该你配定多几副先去啦。 系啊，仲要平啊！如果你讲开配眼镜咧，上次去应该系日本， 系啊， 咁咧有个 friend 咧佢就喺日本嘅。机场其中一个机场定是火车站咋？唔系机场，火车站咋？因为要搭嗰啲叫做 JR 啊嘛。咁譬如你4点先有车咧，佢话唔知2点半定3点到达。佢到嘅时候咧，新眼镜喺个头度啦，已经。 佢 即时可以日本都有呢啲嘢玩噶，而家都 咩？咪等于佢传嚟香港噶啦。 咁系咁系咁系咁啊！系啊，真系英国未有， 同埋平好多咯。 平啊，应该系啊系啊，佢都觉得呢啲好平。 我讲日本啊，都系平好多，平过香港噶，就算同一个品牌都 系啊。所以即系我其实我深深体会到，原来你话如果你要送啲移民礼物咧， 无谓嘢唔好买啊，真系 全部都系实用为主噶。 梗系啦， 而且嗰啲实用性咧，亦都系揭示住咧，就系。可能以后两地生活咧，真系好大嘅嗰种落差，你要适应啊。 系咁即系做多啲资料搜集咧，咁就好多嘅。 系啊， 咁 啊， 不过而家船运都好方便嘅啫，即系话如果佢想寄嗰啲必需品， 冇理由船够电俾佢啊！你都唔抵船盒纸巾，你冇理由啦，真系。 都系嘅， 冇办法噶啦。嗱，所以要适应下啦。移民嘅生活可能就由日用品开始啊。 行为有不足之处，但系佢认为并非只系有不足。而是知法犯法，指出警務人員被起底的時候警方會執法，質疑警員不會不知道不應該肆意公開他人資料。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特赦26人，包括他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他的前竞选顾问斯通以及女婿富什纳的父亲。今次是特朗普在两日之内公布第二轮的特赦名单，他在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假之前宣布有关决定，他又扣减另外三人的刑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4点，升61点，总成交金额92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28.8，跌19.6；腾讯控股557.5，跌13.5；美团278元，跌9元。小米集团32.45，升5.5；京东健康164.3，跌30.7；港交所412.4，升8.6；阿里健康23.65，跌2.9；京东集团324.4，跌8.6；中国平安92.45，升1.15；保利协鑫能源1.4，系跌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04，瑞士法郎8.737，澳元5.884，加元6.038，新西兰元5.507，欧元9.4638。每百日元对港元7.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0点，升105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76美元，卖出187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今日平安夜啦，中环兰桂坊一带咧，由晏昼两点开始会有封路措施嘅，咁包括咧部分嘅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威灵顿街、安南街咧，系会暂时封闭嘅。咁到时候咧，晏昼两点啦，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咧，而家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而家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车多嘅，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咧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路道。喺新界啦。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仍然挤塞嘅，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仍然挤塞。咁你最主要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翻荃湾方向，而家龙尾就接近青衣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主持赵丽如 ，Bonnie 妈妈， 我系嘉明 Alison 妈妈。 我咧就会趁今年圣诞节送一啲空闲嘅时间俾小朋友，咁即系咧乜都唔使学，任玩任吃。今年疫情咧，其实令到小朋友要适应上网课一啲都唔易噶，应该趁圣诞休息一下。祝大家圣诞快乐！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方力申的音乐选择。 第一首排台歌就是这么爱你。 海都这么美。 当入到行的时候，很多即是经理人跟我说，喂，不如你试下学吉他。我真的跟他们说，学乐器这些三岁学的，20岁学呢不会叻的。 是。 即是我是用一个运动员 的心态。是要 去到香港 No.1。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2020年仿佛是停顿的一年，但是音乐始终没停过。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Hey, this is Dua Lipa. I'm Jason Derulo. This is Lady Gaga. This is Justin Bieber. Jason Mraz. 星期六晚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怀旧讲2000光即光坛金榜上台。 圣诞节， 你冇订去？ 喺屋企，听收音机。 喂，有乜嘢好听啊？我哋三个好正啊！ 记得听住《放手快活人》。 多多曾志豪，佢好靓仔。 哇，青春鹏，好贵大只。 今晚归返天上，三个好正。 记得听住《放手快活人》 ， 每朝10点去到1点钟。 哇 ！Radio to 放手快活人啊， 又啱喎、啊！ 放手快活好正。 想唱到几时啊？ 为发天啊，曾志豪，仲有青春派。 够啦！ 开麦开麦，Merry Christmas！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2:10:13啊，我哋啲 trailer 都比较长啊， 好澎湃啊，圣诞节都 系好多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我哋而家直播室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啦，仲有 Home Office 嘅清真派， 系啊，开心啊，点解咁多嗰啲宣传声带放喺你嘅节目度播啊？ 系点解啊？ 因为受欢迎咯， 系咯， 何苦咧？何苦咧？ 好，OK。嗱，即系而家咧，大陆咧，而家咧就系好多个省市啦，陆陆续续咧就系因为嗰个电力不足啦，咁所以要停电啦。咁原来咧，因为佢哋咧，即系而家讲紧咧，一定要去环，即系讲紧要环保啊。 系。 嗱，咁我睇一版新闻里面咧，咁啊有写住咧电力不足啦，咁跟住咧，你知唔知而家啲啊？不过你哋冇街市啊，真系唔知啦。 嗯。 姜同葱咧，而家卖得好贵啊。 系咩？ 因为咧。天災啊！佢哋咧即係收成咧，係 啊失收啊！個內地啊，即係大陸嘅姜同埋葱咧，價格創新高。 哦，係。 咁所以咧，你而家喺香港都會捱貴姜咯、啊。 唔系、哦，我琴日先去迟钝去街市买嘅时候， 咁呢一批可能就已经系之前嘅啦。 系啊，因为佢仲免费有搭葱俾你啊，我老婆仲要好巴闭咁话咧，不如我买，因为我佢先要多啲葱咁样。 系， 系啊，咁又 多啲葱就要去买嘅。 系啦、啊，但系佢都仲会有送、啊、有葱送喎、 啊。嗱、啊，系啦、啊，我嚟紧啦。 好难读啊！ 有葱送、 啊，有葱送啊， 系 啊, 啊，林葱我 friend 我真系、啊。 系啦、啊，有葱送系啦、啊啊，一个台韩国人嘅名啊。 好惊反送葱啊！ 系当佢哋。收成都收唔到啦， 系啊，点送俾你咧？ 于是乎就反送葱， 系 啦，反送葱运动，系啦，就一定反送葱 嘅。系呢一只啦， 系啦，所以咧就嚟紧，大家可能你会挨贵葱同埋姜啊， 同埋佢嗰啲名词啊嘛。即系之前佢哋咪玩嗰啲食字 get 咧，算你狠啊！ 哦，系啊， 算你狠啊！ 算你狠， 系啊，个蒜就变咗蒜头个 蒜 咯， 系 啊，咁样嗰啲。 咁啊，另外咧亦都咧，即系又立咗法咧。其实之前都讲过咧，就系话咧嗰啲 YouTuber 咧拍嘢咧，就唔该你唔可以再喺度暴饮暴食啊嘛。咁而家立咗例咧，就系讲紧啦，就话咧，中国咧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咧有32条嘅。 系。 咁咧就话反对即系浪费食物啦，咁啊要求咧部门咧。嗰啲就等等要责任啦。咁咧，如果真系吓俾人捉到嘅话咧，系啊，会罚咧10万蚊嘅吓。咁、所以即系我唔知而家咧，佢系咪计呢个？譬如佢拍完条片系计啱啱上架嗰啲就系即罚啦，定系如果之前嗰啲应该冇事嘅，冇得追诉咯，嗬？应该就 系噶，未必噶，未必唔追诉翻噶。你而家。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见不少咩？ 唔系，你嘅佢意思系话，你老公而家做嗰啲嘢，你都会追溯翻佢啦。 咁啊系啊，佢负责噶， 系咯， 系啊。 因为咧，草案规定咧，禁止制作啦、发布啦，同埋咧，呢个传播宣扬啊，大量嘅多食啊。嗱，你啊，程振鹏，你成日都 大食。但系我系食你哋食剩嗰啲喎， 系咯，我食得晒啊嘛， 个典范嚟， 食得晒又冇嘥喎。 暴饮暴食呢四个字啱唔啱你先？ 唔啱， 唔系暴喎，佢系正常食食量咋 ？OK， 真系冇办法啫。 系一个好忠诚嘅素食者啫， 素晒啲嘢食啊嘛， 个横素嘅素啊嘛。仲有就系呢个叫做浪费食物等等啦吓，咁总之呢啲就如果俾人捉到就 系 违规10万吓。 系系系。 咁另外咧，哦，仲有啊，即系佢。真系几年激噶，真系。 嗱， 头先讲紧， 你都几留意话， 因为即系 你赞边个啊？ 我赞啊桂花田啊，梗系。 我以为你赞到比反应佢好啲。 唔系一版里面咧，佢新闻都多。讲紧咧，佢哋空气污染咪好劲嘅。 系系系。 咁啊，跟住咧，即系话而家咧，由于咧，佢话合肥嗰度咧， 嗰 啲空气 够大 啦，劲差。嗰啲空氣勁差，咁你估係啲咩新嘅法例禁止喺12月18日至24日，即係早幾日啦，呢個禮拜啦裏面咧，有啲嘢係唔做得嘅市民。 禁止為咗空氣差。 係啊係啊，空氣啊。 嗱，最正路冇理由禁止食煙呢啲老土嘢啊，又或者禁止單雙，係咯單雙號揸車又太正路喎。應該有啲緊要啲嘅喎。 會唔會係一啲類似禁止大家用噴發？ 喷发胶， 喷发胶嗰啲啊， 或者 hair spray 嗰啲咁嘅嘢啊， 嗰段日子唔准食肉。 或者唔准打邊爐， 因為 話 係啦，因為食肉啊打邊爐啊，嗱食肉就話你放屁屁啦，咁你打邊爐嗰啲就真係會排嗰啲咁樣嘅 煙啊嘛， 係啦煙啦，係啦、 啊、 會唔會呢啲啊？ 啊又唔係噃， 又唔係啊！你唔好同我講啲好正路嘅嘢啊！即係佢個正路嘢就話原來就唔准食煙啫咁樣，就冇啦，係啦冇啦， 搞笑揸車。 唔系啊，嗱，即系讲紧 Sam 虚啦，惊紧啦。 我唔系，早两日 睇错咗第二单。 系唔关呢单新闻事，我哋不如讲翻煮餸啦咁 样。唔系啊，早两日咩日子啊？ 早两日平安夜咯，今日。 今日平安。 冬至。 我问紧你早两日系 冬至 嚟啊？ 冬至。 冬至会做啲咩啊？ 冬至食汤圆、庆团圆。 唔系咁食汤圆好正常。 糯米饼、糯米船。 咁仲有啲乜嘢做啊？ 打边炉咯，火锅咯。 后一代咧，即系讲紧而家 咩啊？ 有啲咩？ 即系我哋啲年轻啊，叫做所谓年轻咧。 新老一代做咩？冬至， 我 哋只系 老一代噶咯。 系咯，佢好老一代噶咯。 嗱，我哋只系挂住食啫，同埋食啲咩嘅啫。但系在于啲老人家嚟讲，佢哋系要做嘅，喺食饭之前会做一样嘢嘅。 拜神 系啦， 烧衣 系啊。 哦，喺冬冬至会烧衣噶？ 有啊，有啊。 真系唔知， 系 拜神嘅都唔知。 但系冬至烧衣咪即系冬烧衣咯。 啱啦，好 叻啊！大陆仔希望你冬烧衣啊， 系啦。烧衣系咯。 因为咧，因为 合肥的空气污染太劲啊！咁咧，佢就话啦，喺当局咧，佢就系讲紧十二月十八号至廿四号期间，喺街边铺头咩都好啦，严禁售卖呢、這个叫做嗰啲冥强啊、 纸 纸啊，系啊，系要烧得嘅嘢都唔可以卖。咁你如果捉到咧，就要罚啊！咁啊，罚好好少钱嘅，罚500蚊嘅啫。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嗰啲人即系唔俾卖啦。咁但系你啲人系咪可又我唔买啫？我可唔可以烧啊？都唔得。 哦， 即系话你嗰个叫冬至嘅祭祀咧，系唔得。古时我咪讲古时人啊，皇帝呢一日啊系都唔上朝去做呢个好大型嘅祭祀仪式噶嘛。 系 系啊，佢话喺呢一日咧，原来都好多人咧都会去有啲祭祀啊，传统习俗咧 系 烧衣纸去祭祖嘅。咁啊，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而家唔得啦，由于咧你咁样突然间冚一声，大家咧就一齐做嘅时咧，就会令到个空气污染嘅增加。 有冇专做网上啊？好似黄大仙嗰啲咁， 就揿个电子系嘛？但 系 电子 解签都得咯。 咁佢总之就系话咧，咁解签就好似好合道理啲。 上面如果你要 唔 系，既然你呢啲要变电子咧，不如你 send 电邮俾祖先好啲。其实佢都系收嗰啲礼物啫嘛。系啦，佢不如 send 个电子版俾佢。 喂，同埋。佢话咧，如果咧乜一万一吓，你喺度偷鸡啊！你知好多人偷鸡噶啦嘛，佢系俾人见到咧，佢会第一时间咧，用啲水咧淋熄你噶啦。咁样 即时 淋熄同埋发高票啊！咁、 哦、 啊，所以同埋要你去清理埋嗰啲现场嘅嗰啲污糟邋遢嘢 啊！系啲小社区嘅管理人 啊！系啦系啦系啦，佢哋会派出小队咯，咁样喺度当值我丢钱咯。 好笑喎、啊！即系佢专门就系我嚟淋水咯。 系啦系啦，你淋水。 有啲叫咩行管小队噶嘛？ 类似咁样啦。 唔系，我哋俾个劲啲嘅名，水龙特警队、 哦、 水龙战警。哇！呢铺你唔认啊？ 水龙好似人哋嗰啲托嗰啲。 嗰啲好舊式啊，真 係做咗衰嘢 嘅。 嗱，仲有佢就話啦，市民咧喺呢個即係過往咧喺度呢個焚燒冥強咧，佢話即係佢話嗰啲路段，佢話嗰啲人咧喺度做呢啲嘢咧。是不文明的行为、 哦、 所以要进行这个宣传劝阻是的跟着就并呼吁市民在文明祭祖要文明一些的祭祖但不知道为什么文明一些祭祖 文明祭祖就是你不要烧那些东西电子啊或者你不烧或者在心中啊 在心中纪念 是啊 就不用烧任何东西 里面很兴这样说什么文明执法啊文明过节啊文明上学啊文明搭车啊文明去厕所啊 你很不文明的你的人 是啊讲那么多是你文明明乜文明物就系咪真系意思？ 佢本身 文明啫， 系啊，一定系咯。即系佢梗系，如果唔系佢使咩话咩？ 嗱，你咁样就太危险啦。你应该加一句唔够文明啫、 哦， 就唔文明， 可以再文明 系咯，系啦， 真系博大精深。 系啦，咁香港地边笪地方最文明啊？ 文明你 冇错， 好叻嘅我哋。 在别太远，留低如诗词画的拉扯，便奏出无畏。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黄昏的聪慧，天无泪，谁公公为直觉委怨无计？从丹霞那些离地漫出的流泥，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首。在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经已散尽时光，掩饰这点红的任谁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苦过？无常地擦去这次热痛楚，当世怀抱举这一波，却见到说只得别烟，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绝了，唯一懂米便是要雾埋中，让消别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比属于。绝了，一件事都见你发挥尽前言，寒风凛冽仿似为这一曲调制，难估今晚开始要习惯。我面，现在 件事、百件事、十件事、万件事、大件事，这身与罪。时代创意奏着谁的歌？盛世轻易散去时光，惋惜这片空缺，跟谁问话逝去？谁没有痛哭过？无常地擦亮这次言判错。当世代梦里这一幕，风烟倒转，天地变脸。 最后的摇滚战役版啊， 唉，希望咧咁难过嘅疫下圣诞都系咧今年过埋呢个就算啦吓。 系啊，我听到疫下圣诞真系谂起格拉底，唔知点解。 系咧， 我都觉得系啊。 唔系啱啊，即系都系嗰种好难顶啊。 有个圣诞树喺度， 唔系即系好唔聚财啊，好唔卫生啊，所以啱啊，其实。两个形容都 系 啱，格拉底下嘢嚟嘅，点会好先得噶？ 但系咧，都喺呢、這个苦天时啦，即系大家挨住苦嘅日子当中咧，都有阵时系确系有一啲人情味啊，可以暖在心头咧，都系好事嚟嘅。 好， 譬如喺英国啦，英国而家咧就小心啲先吓。啊，英国而家咧，佢哋出现咗咧嗰边嗰啲病毒咧变种啦，系啦。咁咧就好擔心啦，咁我哋其實就係身在遠處都會擔心佢哋呢一個國家嗰啲變化嘅，咁但係佢哋咧而家就要過節嘅啦嘛，聖誕節，咁啊點好咧？咁其中咧就好多啲家長原來咧即係就好擔心咧買唔到聖誕禮物啦，即係啲細佬哥咧就最期待噶嘛，咁啊點咧？有一個暖男啊， 係 呢位嘅男士咧，佢咧就非常好喎、啊。佢咧就夾埋其他啲朋友咧，就去買起咗一間玩具鋪，入邊所有嘅玩具。 哇，咁好！ 即係打開門俾你任入去攞。 唔係，佢咧就將自己變做聖誕老人咁樣，咁啊收集啲小朋友啊，或者嗰啲咧貧窮家庭嗰啲細佬哥咧，佢哋嘅要求想要啲乜嘢啊咁，然之後再分門別類咧嚟到去按佢哋自己買起呢間玩具店入面有乜嘢啱使嘅，咁就去分好嚟到送俾嗰啲小朋友咯。 咁好啊！ 嗰度有幾多？係 啦， 件啊？ 有冇講幾多錢啊？即係買起咗呢個嘢。喂阿陈一 凡， 你陈一凡你都可以啊！你成日话今年咧冇乜饭去食咧，大把钱剩啊！ 我都觉得系 啊！佢话啫，唔系你啊！ 我要买起 系啊！ 一条 唔系你买 一 个士多都够噶啦， 我都系咁 话， 我谂我买到一条架，即系嗰啲购物架， 我都好啊，即系话成行我扫晒， 系啦， 你做行长啦， 我都应该可以， 系啊，人哋央行行长咁样， 冠名赞助系咪可以买起条架？ 啊，喂，人哋佢预计咧筹募嗰个资金系5000英。 咁又唔 係 好多啫， 即係5萬蚊啫， 係喎，5萬蚊就已經可以買到咁大嘅新聞翻嚟咯。 彭仔，你真係好得起喎！ 哇，应该唔使唔止咁少钱啊嘛。 咁点啊？咁佢跟住系俾边啲？ 佢有冇睇清楚？佢系边个玩具店啊？咪成人玩具店啊？ 不是，哇，仲贵啦！ 喂，其实如果成人玩具店，我真系想睇下呢个圣诞老人一定好受欢迎喎、 啊。真系噶嘛？ 即系个个都系排队、 啊。 你即系咪个个系一个 lonely 嘅圣诞节咯？ 唔系啊，你可以系两个一齐用噶。 系啊， 用乜人嚟讲紧咧？英国暖男买起玩具店嚟到送俾啲小朋友，你变咗做成人玩具嘅啫。 咁你要有呢啲玩具，你下一代个小朋友先出嚟噶嘛？ 先有下一代 先至有噶嘛？ 够你讲嘅。 系啊，咁啊好咯。 呢啲好人好事咧，即系就算喺英国咁艰难咧，一样会有嘅。 冇错冇错。 总有啲有钱冇定睇嘅人嘅。 同埋咧，因为圣诞老人嚟唔到你个区咧，咁你咪自己变咯。而家大家都好担心话圣诞老人你咁老都系唔好嚟啦，惊你啊真系。 同埋有阵时礼物嘅嘢咧，即系节日嘅礼物唔系重视在于嗰个金钱价值嘅。 我等紧噶，我都等紧噶，系啊。 等紧咩啊？ 心意好紧要 嘅。金唔金钱价值都唔重要噶真。 我送你一串祝福啊，猴仔。 我估到你噶啦，真系听新闻先啦，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超过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53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8353宗。上个星期逃离医院的63岁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李运强失踪53小时之后被寻回，但是拒绝透露期间的行踪。他被控一项任何人不得使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罪，今日在九龙城法院提堂。李运强被控在今个月18号至20号期间自知属受指明传染病感染的人不得身处公众地方，使其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裁判官曾经一度下令转换到其他法庭处理案件以进行消毒，其后得知李运强已经通过所有检测。政府宣布今朝六点起，出入沙田月明村明恩楼的居民必须出示今个月17号至21号期间曾经参与政府安排病毒检测的结果证明。有居民表示，早前检测的时候得知，如果四至五日之后都没有收到信息，代表结果属阴性，因此没有收到短信通知。但是当局现时又指，没有收到信息的居民要到球场作鼻咽拭子检测，批评信息混乱。亦都有居民说已经做过两次检测，有收到信息，结果是阴性，但是刚刚没有人看结果，只是需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离开。又有居民说刚刚只是需要登记身份，没有人通知是不是需要再验，应用措施临时临急，无所适从。政府预订三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将会为长者、入住院社人士和员工优先接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接种工作可能面临挑战，部分院友行动不便，加上全港有1000多间院社，安排较复杂，亦都要符合疫苗储存运输的需求。细节上仍然在研究哪一款疫苗合适让有关人士接种。被问到是否会以上门接种的方式注射疫苗，罗志光说可能会以混合模式，上门接种是最方便，但是当局面对的储存和物流方面挑战较高。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6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9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28.2跌20.2，腾讯控股556蚊跌15蚊，美团279.2跌7.8。小米集团32.45升5.5，京东健康164.5系跌30.5，港交所413蚊升9.2，京东集团325.4跌7.6，中国平安91.85系升5.5，阿里健康23.65跌2.9，保利协鑫能源1.41跌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5，人民幣6.53，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221，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日經平均指數報26,635点，升111点。港金現價報17,3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15美元，卖出187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展翅清健超新星是何俊荣。 我份工就要，因为有时候要面对啲客人，都见多咗人，都比以前更加识点样同人讲嘢咁。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着多件衫啦，你见你都震晒啦。 我已经着到成只粽咁噶啦。 你冇听过咩？有一只冻叫做妈妈觉得你冻啊。 吓， 你着十磅衫真系会加翻十度嘅咩？ 仲估估下做咩啊？梗系今个星期日晚黐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夜晚8:30由李慧贤、赵思欣同埋周家俊主持嘅 Step 上错实验室。 今集我哋教大家点样 keep warm 啊！啊，谂谂下，我都系一个暖男、 啊。好冻啊！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今天我成日都会听《Made in Hong Kong》嘅节目啦，当中的主持咧各有佢哋自己的性格的。首先就是李志光啦，大师兄啦，佢就好正嘅，佢又会讲好多笑话引你笑嘅。但其实咧，佢系咪真系同你讲紧笑话呢？你又要慢慢去细味下佢究竟系同你讲紧啲乜。咁啊，超 B 又会好多佢自己嘅生活嘅经历啊，去分享啊。咁大家要记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光、超 B、罗敏庄同。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哇！我又要布置圣诞树啦，又到圣诞。 老公啊，你抱个女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咧，你等我吓抹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咁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铺圣诞树坐台噶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女啊，啊，你帮下娘亲啦、 啊！我真系帮你唔到噶咧，阿娘。 阿女啊，你又话孝顺我嘅，少少嘢都唔肯帮个娘亲、啊，我都唔知前世做咗啲乜嘢。啊，不过我话听咗啲村民讲啊，话听日咧系西方嘅节日。啊，唔知乜嘢啊！啊，突然间醒唔起嗰个好复杂嗰啲唔知咩名啊！ 唉，有几复杂啊，娘 吓， 圣诞节、耶诞节、Merry Christmas 啊！点 解你会识呢啲咁嘅嘢啊？你系咪夜晚走出去做啲咩嘢嚟啊？ 你咪乱噏啦！我叻我咪识咯， 你叻，但你唔孝顺啊！啊，圣诞节呢个名真系都好温馨咁样啊，听个名都啊，隔篱村咧嘅黄大婶啊，佢就话我知啊。啲人呢为咗呢啊听日呢就会啊装饰布置增加嗰个圣诞节嘅气氛。咁之所以呢佢呢就会送咗呢个大星星俾我啊。哇佢叫我挂喺个屋顶度。佢话呢太阳日落西山之后呢佢就会闪下闪下好靓㗎。啊阿女啊。我都想靓啊！你都想人哋知道你喺间屋度噶，你帮我挂咗上去屋顶度咧。 大星星啊， 系啊， 系抌心口嗰啲啊，喺心口度除落去，嗰啲啊。 你个心口冇嘢就唔好失礼啦，你抌都抌阿妈个心口咧、啊， 砰砰声， 咪就系咯。啊，由细都俾你抌到大啦、哎，真系、 啊。喂啊，娘啊，呢啲摆喺厅度闪闪下嘅嘢咧，我真系唔识得点样帮你啊，高成咁样啊！有咩闪失啊？点算啫？ 岂有此理啊！你真心帮我嘅话，你就会去揾个解决嘅方法噶啦。 谂、哦、一个解决方法，谂啊得，谂啊得。 你去揾， 我揾啊！ 你听阿妈几廿年啊，你都年纪咁细，都唔识听。 好啦，得啦，系啊，唔好嘈啦，唔好嘈啦，系、啊、我去揾下啦，嗱吓，你等下啦吓，揾啊揾啊。成招又揾咗成招啊！嗱，揾到方法啦，我哋嘅解决方法之唔咪就系佢啦。 你揾到个女婿翻嚟啊？ 阿彩， 佢系边位啊？ 我唔系姓吕嘅， 系啊， 我姓豪嘅。 哦，系啊， 叫我豪大师啦。 豪大师， 呢位姑娘，你话佢系你娘亲定系祖母亲啊？ 其实有咩分别呢 祖母就辈分高啲。 咁你其实归鞠个躬跪低俾我啦叩个头啊。 哎呀娘亲啊。呢、啊、位大师是专程嚟帮我哋㗎好声气啲啦你个粒闪闪下嘅嘢呢 哎你唔好讲。 喺我心口嗰度。 哎呀、啊、真係人哋神渠女侠粒星喺我额头度。啊你啊祖母个粒星就喺收埋喺嗰度。嗱我话你听啦唔好讲个帮字。打开门口做生意，正所谓生意不成就冇仁义。我系收钱做事嘅啫吓。 吓，阿女收钱啊佢，佢收咗你几多钱啊？你有冇俾人呃嘅？有冇打过折啊？有冇吓？ 系啊，娘亲啊， 扣下 quotation， 你同我定咧，我系你个女讲价嘅嘢，我梗晓啦。 咁啊叻啦， 讲翻正题啦。 我惊你俾人呃到升啊你。 哎呀， 佢同我讲话讲心唔讲金噶噃。 我冇俾个心佢啊，阿豪大师嘅强项咧，话事嘅系嗰啲咩离地工作喎、啊、娘、嗯，所以咧佢一定可以将个粒星星。挂上屋顶又闪闪下闪盲你只眼啊！ 都唔系闪我只眼啊！你咁黑心啊！你真系点搞 你？你望嗰边 咩嚟噶？ 呢个咪我一早预备嘅流动式金属塔式通架咯，系其中一种嘅流动工作台嚟噶，使唔使嚟先？ 你意思即系企上呢个咁高嘅工作台上面，就可以好容易咁挂到个粒闪闪下嘅星星？ 啊，冇错，正确正确。 哦，吓，咁啊，系咁嘅话。 咁我哋就唔使俾钱你啦，我哋自己上去都可以啦，悭翻一笔。阿女啊，问佢攞翻翻啲钱翻嚟， 且慢， 我俾佢啦。啊， 且慢， 且慢啲咩？ 你呢位老妇人啊，你即系我都唔笨啦， 你唔好 恰 我喎、 啊，唔敢恰你，你都嗰头近啦、 啊。我话晒喺度几廿年喎、 啊。我话你听、啊，你如果谂住轻视呢啲离地工作嘅安全咧，咁你就真系好唔安全啦。呢、啊、部流动工作台绝不儿戏嘅。 喂，侯大师啊！我良心份人好直啫，你又唔好介意。 你企开啲同佢讲啦，做咩咧吓？ 我都企得好开噶啦，一点五米距离啊嘛，阿良放心啦。不过咧，侯大师，我想知道用呢一部流动工作台有咩事项要注意啊？ 啊，呢位祖母啊，你话如果咧我兜巴声冚你个女，你介唔介意咧？真系啊，诶，佢嗰声啊，真系令人哋有种冲动啊！ 你唔中意听，唔想做我生意，你留翻低啲钱，你可以即刻扯。 你收咗我钱，为想兜巴声我 阿女，我都话你遇人不熟，你仲话叫我态度好？ 你放心， 阿娘啲咩态度？ 佢升我一巴，我升翻佢十巴， 好啊，做得好啊！ 呢啲叫做咩啊？惺惺相惜啊！我话你听，嗱，我话俾你听啊！ 咩啊咩啊！ 一个流动工作台必须要根据制造商手册嘅指示，由曾经受训练嘅工友喺合资格人士监督之下搭建啦、更改啦或者拆卸噶。而合资格嘅人士除咗相关嘅监督工作之外咧，系一定唔可以积极参与相关嘅搭建啦、更改啦或者拆卸工作台嘅工作噶。 讲一轮嘢咁样，好似都唔想帮手咁样，咁点解唔可以一齐做啊？我哋一齐做，我一齐做。 你想唱歌啊？呢位祖母。 你又知道、 啊、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一 齐 做 系 啊, 啊, 啊，你真系啊， 好叻嘅，真系我俾翻个分你，我对你好翻少少，多个人就多双手，做嘢咪够快手咯。 系啊，多个人仲多条鱼添啊！我话俾你听， 咩意思啊？ 我头先都讲啦，使用流动工作台并唔系咁儿戏嘅。你谂下，如果合资格嘅人士要分心做搭建嘅工作，又点能够专心监督工人施工呢？ 真系好似几复杂咁样、啊， 三 个 关系啊，男女关系好复杂啊。 哎呀，即系好似我哋三个企埋一起咁样啊。诶、哎，喂，咁我想问阿、侯师傅你啊， 系点？ 嗰几条咩嚟噶？你多出咗好似蜘蛛脚咁样，你吓亲我、 啊。多事啊！ 我其实都见唔少嘢，但系呢几条蜘蛛脚仔就真系。 我琴日食咗生蚝。 失礼、啊。 你见到都唔出奇嘅。 哎呀， 你打岔咗。 猜咩啊？ 我几条咩嚟啫？讲 你眯埋眼啦、啊，你 哎呀，睇你花姑娘都未见我世面啦、 啊。系就系、 是、咯，我琴日食完生蚝，所以咧充满力量，就孭埋呢个棚架过嚟俾你睇。呢、這个架叫咩名咧？就叫斜撑，支撑脚嚟嘅。如果你用工作台嘅时候咧， 屋企有啲瓦撑啊，同你个斜撑系咪都差唔多？ 啊，祖母啊，如果你系瓦嘅就好啦， 瓦撑， 但系你又唔系瓦嘅，你不停喺度打乱个对话系咪先？我哋要开尽啲支撑脚，等佢完全伸展嘅真系。 喂，唔开尽啲支撑脚。有咩后果嘅啫？ 佢系咪跛脚咯？系咪衰咧？你系俾人话嘅真系， 我都唔睇得。阿妹，你行 埋一边。系啊，真系我都话想大巴大巴冚。 佢呢树啊， 我都未讲。 佢呢树系叫我闻噶嘛？ 哎呀，你唔识得自己灵活思考下嘅咩？ 佢叫你闻， 咪会唔稳阵咯？工作台上面做嘢，工人咪有危险咯？啊，仲有啊，你一定要按照制造商嘅要求，完全伸展嘅流动工作台嘅支撑脚。不是叫你而家伸只脚出嚟啊！你收翻埋啦，女。 攞你只脚又粗啊！ 哎呀，我唔准你咁话自己个女啊！ 系佢睇错自己只脚啫，侯大师。 哦，好啦， 原谅佢。 好啦，你两个哇，你皮肤同佢一样噶，残面掹咁啊，真系啊！确保佢嘅基础系咪稳固同埋稳定噶？咦，等等先。 咩啊？ 我留意到一样嘢喎。 讲你听下。 你两母女系咪一齐住喺呢间屋企度噶？ 咩意思啊？ 你哋呢间屋企好似唔系好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噃。 做咩啊？你识睇风水咩？ 睇你个样子已经睇得出 了。你唔好乱咁讲喎！我呢间祖屋啊，系我白衣白衣再白衣留落嚟啊！啲年人杰啊，冬暖夏凉，风生水起，见唔见到啲龙脉啊？吓、啊，左扮右穿咁样嘅， 咪就 系 咯， 唔适合啊！ 左扮右穿睇唔睇到我哋两个靓啊？ 咁咪就 系 咯， 咪就系你睇下你哋两个已经觉得自己靓啦，咁你点会有要求咧？对间屋个流动工作台一定要平坦、坚实、冇梯级、冇凹凸嘅地面先用得噶嘛？你两个吓？啊 唉，算啦，你望下个地面嘅情况。 咩啊？我哋屋企啊，复式又复式噶嘛，所以咪好多楼梯咯。 算啦，唉，真系、 啊，真系啊，俾啲，哎呀，俾嗰啲飞鸽信息啊，吓到我都唔识得讲啊，真系唔知，唔讲唔知啊，浩大师，我仲以为啊，咁样爬上工作台啊就可以工作噶，啊，我见到嗰个流动工作台咧，我见到嗰个流动工作台底部咧。有四个圆碌碌嘅嘢，圆氹朵咩嚟？ 唉，我叫你读多啲书噶啦。 冇嘢嘅，嗱呢啲咧就叫做脚轮啊。 系啦， 脚轮听过未啊？ 咁即系啊，我哋成日叫嗰啲碌啊。 方便工友将工作台推去唔同嘅地方做嘢，你知唔知工友啊上落啊或者用紧工作台嘅时候，究竟点先可以令到工作台唔好喐嚟喐去咧？ 唉，咁你呢条问题又系问得好似真系啊，多咗几条鱼。 答啦， 啊，搵多几个人负责佢咪系咯。 哎呀，呢度我又要估，我又要估噶，侯大师，可以将嗰啲脚轮咧，啱唔啱啊？我嘅读得， 读得好准啊！ 锁实佢， 系 锁实咗之后咧，哎，你点推佢都推唔喐噶啦。 哦，系啊，啱啊。哎，你行到出街啲人推唔喐你啊！真系，你都好大份啊！ 我一掌我就打死你啦！ 哎呀，哇！哎，真系有你祖母嘅风范喺度啊！嗱，锁实脚轮咧，就真系唔可以推喐噶啦，的确系啱嘅。 哎，我知道下盘稳阵咁解。 冇错啦，老树盘根咪讲你哋咯。 即系咁样嘅，诶，换句话，唔锁个嗰个脚轮，咁就可以推喐嗰、那个嗰、那个嘢啦。 啊，讲得好好啊！ 哎呀，真系树系老嘅灵啊，好大。 冇错冇错， 我系咁啊，言下之意即系话我有后面嗰句嘅，咁咪可以将嗰啲工具啊，连人带埋啲车周围碌周围去，哇，好似玩嗰啲机动游戏咁，好方便之余啊，都好似几好玩咁啊，系咪？ 正所谓咩啊？车系唔可以乱推嘅。 吓， 当你要移动流动工作台去到另一个工作地点嘅时候， 系 任何人都唔可以逗留喺流动工作台上面嘅。 点解？ 哎呀，工作台上面亦都唔可以放置任何杂物噶，一嚟可以减低工作台移动时候翻侧嘅机会，砸亲你唔好啦；二嚟上面啲物件如果跌落嚟又砸亲人，咁都唔好啦。 哦，即系嗰啲车又唔可以乱推，无论你系咪老虎系咪啊？ 呢 个系真系问题嘅吓。 啊！我哋条村有浸猪笼噶噃， 阿豪师傅， 你系咪想试一试咧？ 唔好意思，啊、真系好失礼你，我呢个女真系， 我都知噶啦，你个女， 我怀疑佢唔系我亲生。 唔系你睇下你个女啊，应该见得世面少，又冇 得 男人同佢讲嘢。 我真系咁话， 所以佢呢啲 叫咩？破坏脑啊！ 养在深闺人未识，老笋未生就很可怜啦、 啊。好彩你好大师啊！ 我哋讲翻正经嘢 、啊，你都知要讲正经嘢咩？ 你要留意地面情况。仲有冇咩需要留意呢？例如 你留意你把声先喎，震晒咁嘅。 你想点话女？ 我想冷 静啲先啊！ 冷静啲。 我想问户外啊，喺户外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嗰啲天气啊，你知五时花六时变，会唔会受天气影响呢？嗱，好似我哋又会落大雨啊、打风啊，我哋都唔落田啦、啊。 哦，啱嘅，啱嘅。诶，终于讲翻句正常说话啦。 我头先好唔正常啊！ 我唔正常啊！ 讲完先讲， 我有啲鬼上身啊！哎呀，救命啊！梁， 天气， 阿小善又上咗嚟啦。 天气情况咧，当然就有影响啦。特别系如果喺户外使用呢啲流动工作式嘅平台咧，咁啊，譬如风大啊、雨大啊、咩都大啊，咁就唔可以用噶啦吓。 啊，我都唔用得啊！ 唔得唔得，你年纪大啊嘛， 系啊， 真系，就算用紧啊，都要即刻停止使用啊，仲要固定嘅流动工作台，防止佢俾强风吹到。至于唔用嘅时候咧。就要将个工作台就拆卸，再摆喺安全嘅地方。你个女都系啊，唔好俾佢出嚟吓。 我真系咁话，对唔住啊，真系啊，胡师傅，我真系要收埋佢啫。好啦好啦，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吓，唔好净系得把口讲，我哋做啦，系开工啦， 俾钱先啦， 俾咗啦，两个俾咗啦。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视乎在职期的长短，全职雇员的津贴金额可以高达12000元，兼职都有一半金额噶， 真系好吸引、哦。等我都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乌里单刀有咩威啊？要嚟就嚟个双嘅。 话呢首歌是关于两个乌里马查的人在一起，个人拧晒头，但他们无所谓，享受一起被误解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再哪吒都有一阵甜味涌出来，而不是酸熟味。 一起变变白白也好， 正军苏道哲填词小黑，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李正军《故里上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